嚟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公众假期嘅早上，早晨，我系梁继章。 假期快乐，我系蕊蕊。 假期依然努力工作，我要争取100分，我系百分百强。 咁而家系几多分啊？睇个成绩表睇下。 而家得一分。 你有好多上升嘅空间，唔紧要吓。 系啊， 每样嘢乐观啲谂 吓。仲有99分， 冇错。 每日攞一分，即系我仲有99日，即系3个月。 3个月到。 好，我年底前要争取100分。 好， 咁到时开始弹吉他咯吓。 冇问题啊。 开始跑步咯。 系啊，好心理啦，忘记一句啦。你做咩仲要记住呢啲嘢啫？ 我要 继续， 唔好放弃吓。OK， 好，公众假期大家开唔开心啊？呢个周末。 哇，非常开心啊！ 非常开心。你讲嚟听下先。 食月饼啦。上月啦，昨晚玩到好夜啊！昨晚去 BBQ 啊，我好 去边度 BBQ 啊？ 去朋友屋企，即系元朗嗰啲house嗰啲啊！哇，好开心，买咗好多嘢食啦，喺个花园嗰度啦，举头望明月。呢两日个月光，我觉得好靓， 系啊，真系好靓。 成班朋友倾下偈啦，讲下是非啦。我有一个朋友，我真系觉得好感恩嘅，即系都系我哋呢年纪差唔多啦。佢早轮咧。中風入咗醫院， 身體唔舒服， 身體唔舒服。佢好彩得到醫院所有人嘅關愛，哇！出翻嚟，所以同我哋一齊玩到咁夜。因為我哋問佢：喂，使唔使早啲翻屋企休息啊？佢話唔使，既然出到嚟，即係 佢而家 OK 嘅狀況。 OK， 而家 OK。佢話珍惜同朋友一齊嘅時光。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感動。 係啊， 係啊，可唔可以俾多半分我？ 俾你咩事啊？ 唔系啊，我陪佢一齐啊嘛。 你去 BBQ 咁啱撞到佢啫嘛。 你陪唔陪佢，你都唔舍得走，咁多嘢食，你咪问心啊。 系关个鸡翼事，唔系关个朋友事。 唔系唔关个朋友事啊嘛。你做人唔可以讲扣翻你半分，再做 扣一分。 黐线啊！你做仔咯。 不过呢两年咧，即系大家喺个疫情之下咧，个教训就系话咧，即系你有朋友陪，有健康咧，其实 系 一件好事嚟。同埋就算有啲朋友你唔识，你知道啊，佢而家好翻啲啦。好似阿毛咧，好似脱离个呼吸机啦，咁啊睇到新闻，都祝佢继续咧喺呢个健康嘅阶段行过去。 加油加油！其实我觉得咧就最开心嘅就系莫过于我哋嘅节目咧，冇谂过嘅系会令到有咁多嘅朋友真系从中嘅就系感受到有一份嘅正念，同埋有一份嘅能量。咁我觉得好开心嘅就系我哋喺啱过去嗰个星期咧就接到有一位嘅就 系 Winnie 老师，咁佢就当然人生当中佢面对紧有一件事，我觉得佢做得非常非常非常之好，咁而且就希望可以趁住今日呢一个咁嘅时候嘅话，因为佢会听我哋嘅节目嘅，佢会听重温嘅，系啊，想为你打气， 可能 唔紧要，想为你打气，想讲声俾你知嘅就系你做咗一件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嘅事。咁我哋都冇谂过，原来嘅就系上个礼拜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嘅呢个环节啦。咁啊，伍校长上嚟都曾经有讲过有一啲非常之发人心醒嘅说话，咁亦都可以令到嘅就 系 听到嘅朋友能够接收到嘅呢一份嘅力量。我觉得好感恩，同埋我觉得好开心。希望每一日翻嚟做嗰3个钟头嘅节目嘅话，都能够继续可以将呢一份嘅力量咧传开去，好唔好啊？ 多谢。 另外星期五嗰日咧，除咗有你又知唔知啦，另外咧就阿于唱咗咧只歌曲啦，咁啊系啊，发发写俾妈妈噶啦。不过亦都感动咗好多，因为讲真咧，其实每一个仔女咧总会经历呢啲日子啊，吓，即系同爹哋妈咪讲拜拜嘅时候，咁所以咧就好多人都听到好感动啊，亦都多谢有呢一首歌曲存在，让我哋记住每一天有快乐，虽然有时有少少伤悲。咁唔紧要嘅，人生总系咁样，系咪？今日同样地都系哥哥嘅生日快乐， 冇错， 生日快乐。所以今日咧，我会喺呢个网上情经典再现，我哋嚟一个 Leslie 好歌欣赏， 正啊！ 30度气温，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生涯，酷热天气警告生涯，我哋开始啦。Think he thinks about you when he's out. 咩 feel 嘅呢一首歌不过咧，可能食得月饼多咧，有少少滞滞地啊。 有时咧上一年纪系咁样，我讲紧我自己啫。你跳舞嗰啲，你都会有啲咔咔咔，你会 挂住挂住挂住，有时嗰啲唔系叫 moon dance 咩啊 ？Michael Jackson，Michael Jackson 接翻啲润物油先得啦。 有啲位咧，你会唔会咁样？系 啊， 我以前咧有少少事咧，你系会无端端你要啪咔咔， 唔系啊，系起身嘅时候膝头哥有咔一声啊。 我去成日都有咯，好耐咯。 好多， 你会唔会下下都有噶？如果下下都有，你真系要睇， 唔睇啦，点睇啫？ 系咪啊？因为嗰个磨蚀咗。头先你讲到咧个月光，我都未讲。嗰日咧就啱啱我喺中秋前嗰日， 星期五晚， 系啦，就喺天台即系做运动嘅时候，跑步啊，做运动咁样，突然间望见个月色咧，突然间觉得好治愈啊，即系好安，即系好舒服嘅感觉，即系好似有一个人喺远方陪住我咁样。 嗰个系边个？ 嗰個叫月光姐姐，不過雖然咧嗰晚有少即係雲嘅，咁耐唔耐又會遮住咗，耐唔耐又出翻嚟，個感覺係好似細路仔嘅時候。你細路仔嘅時候有冇即係中專登走去公園咧攤塊布咧食月餅同埋玩燈籠啊？我試過嗰陣時，不過咧就我帶小朋友去啫，嗰次即係專登走維多利亞公園咧喺草地嗰度鋪塊布， 而家好興嘅野餐， 見好多一家大細啊咁遠遠近近咁樣，不過感覺好開心嘅嗱，頭先。你宵夜食咁都系啦，你有冇试过？嗱，你朋友屋企啫，你有冇试过真系走喺啲公众炉嗰度咧？即系嗰啲 有细个嘅时候， 系啊， 郊野公园 又有另外一种嘅，另外一种嘅情况。 我试过，可能你要去水塘去嗰啲位置嗰度咧， 巴炉啊， 系啊，巴炉啊， 系啊， 自己用开嗰个俾人哋用咗，你好嬲。 如果假期嘅时候咧，你真系要早少少啊，嗰啲炉咧好吃香噶嘛， 好抢手啊，同埋基本上咧啲人烧紧咧，你真系冇办法等。到佢，即系酒楼，你可以企喺佢后边等位啊！但系如果你 B B 票咧， 一烧一晚噶啦， 系啊，一晚就搞唔掂噶啦。 同埋咧，如果你唔系烧嘢食，但系你行过人哋烧嘢食嗰啲咧，啲鸡翼味咧，好鬼诱人喎！ 系啊， 烧鸡翼嘅味真系好香嘅，加埋啲蜜糖啊， 正啊，有 honey 啊。 诶，咁啊呢一排其实你有留意到嘅就系嗰只月亮咧，真系特别靓嘅。尤其是呢两日啦，咁啊就可以见到嘅就系盈月嗰日啦，跟住你中秋节正日啦，同埋琴日。我哋已經係追月啦，咁啊， 同埋追月啦， 就追月啦，已經係啦。咁今日就即係中秋節翌日放假啦， 追月翌日啊。 唔知點解就係月亮係會俾到你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嘅， 好浪漫。 例如嘅就係嗱，其實問你哋就知道啦，好多詩人其實係會用月亮嚟去寫詩嘅作詞嘅。太陽啊，真係比較少啲啊，嗬。 都有嘅，太陽精神咯。 后羿射佢咯， 太阳冇嗰种啊，就 系猛得滞啊，冇嗰种浪漫，系啊， 唔系话嗰种就思念啊、挂念啊、温柔啊，又或者系即系呢一种咁样嘅就系温柔嘅力量。我觉得月亮系俾咗有好多， 但 系好有诗意啊，即系呢一样嘢， 好有空间你去谂下，到底望住月光，千里共婵娟，婵娟即系月亮啊，即系话。哇！你又喺一個美國，佢喺加拿大，我就喺香港，大家望同一個月光， 冇錯， 係啊！即係呢啲咁嘅感覺，你咪覺得真係好浪漫咯。 真係冇千里共太陽。 細個時候咧，好多人問過呢個問題啊，唔知你自己有冇問過就係點解去到邊度咧個月亮好似跟住你行咁嘅咧？ 有啊，有。 譬如你喺屋，譬如喺朋友屋企咁先算啦。咁啊，燒個食撈住你咁，翻到屋企，誒佢又喺度嘅咁嘅樣。甚至喺唔同嘅地方啦，嚇，第二個國家啦，咁都係你見到，誒都係個月亮嘅喎。你有冇問過？ 你有啊？你哋有冇试过咧同个恋人分开两地嘅？吓咁又同一晚咧？ 朗啲，朗啲你有玩过？你都有玩 过 朗 啲啊？ 有啊，你都有咩？ 其实人哋同你分手啫，系嘛？ 好啦， 你嘅爱情故事我咀嚼咗好多次，有朗啲咩？你 冇讲过啊？朗啲几时啊？ 有啊，好短暂啫。 咪系咯，咪即系摆到明啊，分得手咯。你仲 未分？ 有几朗？有几朗先？ 掟过去 有几朗啊？去到边度啊？ 佢 系啊 ，long 啲啊嘛， 佢喺边咧？ 九龙同香港系嘛？ 唔系， 都系 long 啲噶，系嘛？ 新界同屯门 嗰阵时候打电话，你要拨个五字啊！ 系啊，五字系咩？香港， 香港， 新界几多？ 零 零咯， 系嗱，嗰个年代我未拍拖嘅， 九龙系三， 咁你咧？呢个 long 啲， 佢喺加拿大，我就喺香港， 系 约定咗中秋嗰晚咧通电话嘅，但系因为有时差啊嘛， 点解要约定喺中秋啊？ 因为佢差唔多呢个时间 人月两团圆 啊 嘛， 你要约定个 感 觉 系啊， 感觉浪漫啲嘅、啊，但系真系几开心嘅，系啊。 我哋生仔好少约中秋节，我嘅意思系，即系如果系你，咪应该系佢生日啊、圣诞节啊都浪漫啲啊。 唔好意思啊， 你好古旧， 呢啲浪漫嘢你唔懂啊。 中秋节好少会约呢啲， 我哋好守礼， 关守唔守礼咩事？而家国家嗰个节日个气氛，咁你不如。喺清明啊，约佢清明一齐鞠躬。 好啦，梁先生，点会有清明约一齐？ 唔好即系大部分嘅人都会觉得好奇怪啫。即系如果你通一个电话，你约佢中秋节通一个电话， 应该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 佢系古人嚟噶，其实 佢作咗古。 咁样咒人嘅， 系咯咁黑心嘅， 同你一齐你咒人，人作咗古嘅，啊你真系， 抵你俾人飞啊真。 唉，我成个人借晒。 好，继续我哋节目，今日一样会有马老师嘅 古故啊， 学古文，仲有 十女关注咗。 Yeah！My kitty cat is all that, and then some. You are the one, gotta represent, gotta go the whole run. We could play all night, gotta do it right. Snuggle up, huddle up, nice and tight. My place and yours, gotta be more. Don't really matter what you get through the door. Coochie, coochie, yeah, yeah, da, da. Coochie, coochie, yeah, yeah, yeah. Coochie, coochie, yeah, yeah, da, da. Coochie, coochie, yeah, yeah, yeah. Mocha, chocolate,早上星期一十点二十二分，今日天晴有烟霞，夜间酷热同埋干燥，吹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气酷热同埋系干燥嘅。咁讨论区上面咧，有啲人咧就攞咗个题目嚟讨论啦。咁啊，同大家亦都可以倾下，讲下睇你嘅睇法啦。咁啊，有啲人咧就话，我觉得咧翻呢一个叫做轮班制啊 ，shift 嗰啲咧，即系话有节唔使解釋啦，即係第一次輪班制啦。咁好啊，定係翻一啲固定九五好九六好，即係總之係幾多點放工，幾多點翻工係固定咗嘅。咁唔知兩位係點睇咧？ 我做過啲，我做過嗰陣時就喺嗰間個人送汽水唔使輪班噶，發幾日 其實有冇固定時間㗎？你咁送完走得噶？ 系啊，一早啊，一早去噶啦。 哦，咁你会唔会努力啲，快啲送完，快啲走咁啊？ 唔好去， 你就快啲饮晒你嘅水，快啲饮晒你嘅水，快啲走。 唔好送，自己怼晒佢。 我 讲完啦， 讲个秘密俾你听好唔好？ 好。 有时咧，嗰啲长途车嚟嘅，即系好耐，好辛苦又晒又剩。我哋去厕所咧，你知唔知点去啊？唔使講啦。 哎呀，好核突，唔好講得，係明白。 係咁啊！嗱，我話輪班嗰樣嘢咧，我就喺一間個人嗰啲叫做衞生用品公司做過嘅，就喺海防道嗰間。嗰陣時咧，啱啱做暑期工，我就分兩班嘅，翻十點放七點， 即夜晚十點。 早上早上十點就放夜晚七點，或者翻下晝一點就放夜晚十點。我好中意翻下晝班嘅，第一可以瞓晏啲啦。我唔知點解好中意瞓覺， 又唔使同人逼啊嘛。 係啊，咁另外係啊，另外咧就夜晚食飯就可以出去啦。我哋食兩輪嘅，一係五點，一係六點，因為六點就七點鐘翻到嚟。上晝啲人就要走啦，我好中意嗰啲時間嘅，因為我覺得上晝可以你譬如話去銀行啊諸如此類， 可以做好多嘢， 冇錯啦。同埋夜晚放工咧， 又唔使 好舒服嘅， 又唔係太夜， 係啊，又唔係太夜，咁啊行下或者同啲朋友傾下偈，我覺得 O K 嘅。 即 係 你中意輪班， 我中意嘅。 但係你工作係做咩㗎？ sales 啊嘛，我卖卡噶嘛，卖玩具啊。 系点 sell？ 你夜晚系用电话 sell？ 唔系，我哋嗰间系欧力嚟嘛，即系喺嗰啲销零售店 买嘢嘅， 零售店嚟噶嘛。 其实我觉得咧，第一我都同意嘅，即系翻 shift 系几好嘅。不过都要睇翻你个工作咯，因为有啲嘅 shift， 我以前咧喺某电视台咧做夜晚嘅嗰啲叫 duty director 啦，即系导播啦，太闷啦。即系譬如举个例子，个工作譬如话成晚咁先算咧。你是可能八個字，即係40分鐘咧，你先要撳兩個掣，跟住又等40分鐘，因為播嗰啲預場片咧，咁你會覺得哇，好辛苦啊！即係 你 冇嘢做啊， 唔可以睇書噶，即係你自己喺 你會攰噶嘛，睇書要精神噶嘛，同埋嗰啲同埋嗰啲等咯。睇嗰啲影片 咯，唔係咯，你而家揾啲嘢做噶啦。 嚟去做啊嘛， 第一你唔會離開啦。 翻嚟可能就剪下手指甲 啊， 係啊，化妝啊， 係啊， 我剪曬全間房嘅人手指甲都頂唔到咁多萬 啊！擺副象棋喺度，自己坐喺兩邊，我 都 會，唔會嘥時間。 唯一就走去同，因為我哋隔離房就係嗰啲工程部啦，咪同佢傾下偈啊，諸如此類啊。 工程部有乜好傾啊？ 有都好傾嘅。 佢都係人嚟嘅，你咪佢又悶嘅啫嘛， 咩都 傾下咯。 拗水吹手叫做。 系啊，咁我又做过医院啦，医院嘅急症室啦，但系夜晚咧更静，你连揿掣都唔使揿啦，因为嗰医院嗰阵时咧就唔系太多 patient 嘅夜晚，咁所以咧可能成晚咧得一个半个嘅人发烧或者系有少少唔舒服咁样，就同而家急症室唔同，而家急症室系 好多人， 好多人 系啊，肚痛都去啊， 嗰阵时咧就好淡静嘅嗰间医院，咁所以我试过咯，咁我会觉得如果工作系真系有嘢做 ，OK， 但系如果工作。你坐喺度多过做嘢咧，会比较辛苦啦。我反而觉得， 咁你而家讲紧系工种嘅问题啫，系啊，咁但系如果所谓叫追更又点嘅一回事啊？ 追更就夜晚之后到第二朝日头咯， 系啊，即系你要譬如话今晚收嘢，然后听朝又翻早啊，或者即系类似咁样。 点解收咗嘢之后第二日仲要翻早啊？ 可以轮更啊嘛，人手安排啊嘛，听日可能有啲同事又放假诸如此类咯，系啊， 因为有时 可能又辛苦，但系仍然再做多一更，系咪咁？ 追多個早更， 但如果你輪 shift 嘅話，就會有咁嘅情況咯。 係啊， 會有噶，因為 輪 啊嘛， 係啊，辛苦噶，辛苦噶。 我一路做兩更。 我有個朋友咧，佢做空中小姐嘅，佢話俾我聽咧，嗰啲翻工嘅日數咧，我覺得好羨慕嘅。例如佢去到某一個東南亞，佢嗰陣時行東南亞嘅，佢話去到嗰度咧，原來又瞓兩晚咁樣，我覺得好正。同埋咧，如果佢直屬即係譬如話佢老公咧，可以咧每年咧又唔知有幾多張免費機票。係 啊， 我好羨慕。 一成好似唔係免費嘅，一成即係好少嘅， 好平， 好平。 係啊，好開心啊！係 㗎， 我曾經有個志願就係 扮空中小姐， 空中小姐， 空中小姐啊！你有冇考過啊？你應該得啊，你夠高。你咁高，系啊！ 你攞行李，你方便个人 啊嘛？留长头发， 系啊， 系啊，扮马家姐咯，偷你家姐个 ID， 搽少少口唇膏咯。 其实人家家姐似唔似你啊？ 见到你咁粗壮，都会 靓好多， 肯定啦。 喂，咁你有冇考到啊？结果 梗系冇啦。 点解梗系冇啊？ 你想嘛？ 点解你 只 样嘢得个谂字嘅？ 系啊，我成个。想你个样咁样咯， 我有考过啊， 你考乜嘢啊？ 你点得啊？ 咪空中少爷咯， 系点啊？ 空中少爷你边度够高啊？ 佢俾你填 form 啊？ 你个僆仔大个啲先嚟啦， 乖啦， 小朋友， 俾心机读书，唔好嚟搞搞震。 因为你有个咁上下高度噶嘛，好似系。 我有时有啲嘢咧，我唔服输噶嘛，即系我明知道我可能唔得，我都想试下咁 啊。有啲嘢唔得就 系 唔得噶。 系咯，我反而我唔会咁做。即係明知唔得嘅，咁冇嘥時間。 因為呢一樣嘢，你真係冇得講噶嘛，係咪先？ 咁你點啊？你有冇考？ 咁你都要去考啊？ 考啊，考唔到咯。 咁乜嘢 fail 咧？係咯，因為你呢一樣嘢係唔 起碼我試過啊嘛。你淨係有個心，你又唔去 试下，系咪先？ 哦， 咁啊两回事嚟嘅。 哦，唔系我听日去问下佢俾唔俾安全表。O K， 我费事俾人话， 你听日再试过， 咪咯，系咯，得个口，无谓啊，我唔想孭呢个罪名一辈子啊。 再试，再试， 再试过， 非常好。 系啊，我最多复翻嚟，喂，过超龄喎，又冇计。 你话啲太高喎， 顶咗架飞机， 太靓仔。 唔系过两年可能会好啲啊，缩水啊，寒背啊。 向阿 Michael 交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医学院早前研究发现，儿童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预防重症的保护率大约是 93%， 两剂科兴疫苗就大约是 95%。 港大儿科临床助理教授陆俊文说，两种疫苗对预防入院或者中重症都有差不多的成效，但若果只是打一针，成效就较低。他呼吁家长如果为儿童接种，至少应该接种两针。陆俊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虽然今次研究是以今年1月至4月的数据进行，并没有涵盖 Omicron BA.4 或5的变异病毒株，但外国的数据显示，在针对 Omicron BA.2 变异病毒方面，只要打三针仍然有一定成效。他说研究团队正在收集数据，稍后会再作出研究。政府将往来海外或台湾客机驻港机组人员检疫安排将会同驻港货机机组人员睇齐，抵港在机场取得阴性检测结果之后，可以直接返回社区接受医学监察三日。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放宽后航空公司可以更加灵活调配人手，但现在航空业仍然处于淡季，增加的航班数目不多，估计要到圣诞新年假期才看到变化。他又说，从业员对重返航空业反应冷淡，近期举办的大型招聘会亦都请不到人，建议航空公司调整薪酬架构吸引新人入行，同时当局要改善来往机场和市区的交通安排。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经过6个钟头的行程，从她离世的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抵达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灵柩车队当地星期日上午驶离巴尔莫勒尔堡，放上苏格兰黄旗和花环的灵柩安放在灵车入面。车队缓慢行经苏格兰多个城镇，街道两边聚集大批着着深色衣物的民众，有人向车队抛出白花表达敬意，有人就安静目送灵车离去。灵柩会安放在荷里路德宫一晚，当地星期一移送到在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举行仪式之后被民众吊唁。女王的灵柩预计在星期二晚送返伦敦，抵达白金汉宫，星期三移送西敏宫。今个月19号举行国葬前的四日，公众可以瞻仰灵柩。澳门明年1月1日起进一步禁止入口一次性塑胶刀叉和匙羹。饮食业商会说，业界是基本接受禁止入口的措施，但是希望不要一刀切禁止使用，给时间市场消化存放，给时间市场消化存货和寻找替代品。有澳门的环保团体认为，今次未有针对造成更大污染的餐盒餐杯，亦都未有定下禁用时间表，实际作用不大，期望政府能够订立禁用时间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雍王原本以为风兰职已经遇难，后来得知他经已回府，安顿之后就下旨加封风兰职为永平君。不过究竟是什么人要加害风兰职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嘅香港， 我哋一齐创造。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有时咧睇到啲古仔咧好感人嘅，咁喺外国咧加拿大咧发生一件事咧，我觉得虽然咧我唔系嗰个故事中嘅人物啦，但我都会感受到咧嗰个人嘅开心啦。就系有位女人咧，有个女人咧佢唔见咗只猫，咁啊对于宠物主人嚟讲咧，唔见咗一啲宠物咧，等于佢屋企人噶啦，佢个心情咧会好焦急，咁一路揾一路揾啦，用晒方法啦，不停咁样贴佢啲相啊，寻猫告示啊等等等，一路都冇消息啊。结果咧呢一个女子咧等咗几耐？知唔知啊？等咗九年， 哇！九年好长时间、啊。 九年咧，终于有一日有个人道协会嘅就打电话俾佢，话有呢只猫咁样，咁可能有一啲晶片啊或者咩资料啦，咁先联络到佢。最后咧，终于失散咗九年嘅呢一个猫 B B 咧，翻翻去佢身边。 嗯，应该肥晒 啊，系啊， 走晒。 仲叫 B B， 我想问下认唔认得噶？ 认得， 真系认得噶。 啲猫同埋啲狗会认得你噶。 認得啊！即係貓認得人， 有啊，有冇睇過有一啲嘅即係都好感人嘅視頻啦？就係有一個女仔，佢就係幫手就係湊過一啲嘅老虎，有兩隻老虎，最近都好犀利噶。咁跟住咧就係佢一即係湊大咗佢之後，我當然啦就 放翻心生 係嘛？唔係要放喺有個運一個動物園，因為其實佢哋已經唔適合啊，就放翻去深山噶啦。咁跟住咧就喺動物園裡面嗰度咧就繼續生活啦。咁那個女人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再去那個動物園的時候的話，他們是見到她是跑過來跑過來跑過來抱她還有舐她狂舐她， 好感動啊。 你說你記不記得，她當然記得了、 哎、 你由小時候抽到她大嘛、 哎、 這些視頻我看完之後的話我會哭的、 哎、呀會啊，我聽到都起雞皮、 啊啊、人和動物那種感情呢、啊、是真的、嗯，其实同人一样嘅， 有时我觉得动物对人啊，我觉得动物对人嘅感情系更加比人同人之间嘅感情更加再深厚一样嘢，因为你系 expect 佢系一个野性嘅动物，佢未必会即系有感恩啊，或者佢会认得我，系咪、 嗯？ 所以但系如果当佢有咁样嘅反应嘅时候，你会觉得就其实佢哋更加比我哋嘅爱更无条件。 嗯、如果咁耐都要同 你分开九年咧， 你 九日咧或者 唔会九秒钟都唔会，唔会点 唔会揽住舐你， 唔 会马超琼会揽住舐你， 唔会老硬硬，唔讲唔谂。 但我谂咧，对呢一个猫主人最开心就系佢本来已经觉得冇可能啦，就系一个已经 真系啊， 即系已经觉得放弃嘅时候。 我谂一两年系咪真系放弃咧？ 会啊，我唔会，我唔会谂咁耐咯。 系啦，哇，仲要九年，好嘢， 系啦。咁因為我有時養雀仔嗰啲嘅雀友嗰啲討論區咧，都見到好多尋、有啲專登嘅係尋鳥。 嘅討論區。咁即係因為雀仔更加容易一飛就唔知去咗邊啦嘛。咁所以就經常，哎呀，你有冇見到啊？咁有啲咧即係話佢等於我屋企人㗎啦。有啲我覺得最比較心酸就係啲老人家係我媽咪養㗎、啊，好似當佢當孫一樣，而家飛走咗， 好慘啊！ 嗰啲就真係比較，就算你買過另外一隻，唔係代替到嘅，因為都唔係嗰 隻。 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道，因為咧我最近咧跑步咧就發覺有嗰啲人咧仲係仍然會貼街招嘅喎，係揾翻啲貓貓狗狗、或者佢就係、有一次咧我見到嘅就係佢揾翻一隻金剛鸚鵡，當然佢個樣啦，咁跟住佢就係如果你揾到嗰隻咧，佢係俾20,000元。 嗯， 20,000元、 啊，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咁样我就觉得哇，系咪真系咁紧要？同埋雀仔，我觉得飞走咗好难揾翻嘅机率，应该系超低咯。咁跟住佢就系喺度都有少写咗少少嘢嘅，咁就喺度讲紧话，我一定会认数啊！即系如果你真系揾翻啊，我只雀仔俾我嘅话，我系一定会找数咯。咁所以我觉得都 梗系会找啦。如果真系揾到， 我明，但系我唔系好理解呢一种咁样嘅、用20,000元嚟去揾翻一只鹦。 第一，因为金刚鹦鹉都几贵嘅，60,000元一只。 哇！ 第二样嘢咧，其实咧，因为人养开嘅鹦鹉咧，佢会对人有多啲善意啦，同埋佢会愿意接近多啲啦。 系啊， 咁佢登咗之后咧，同埋因为每一只，如果我哋好多时买嘅鹦鹉咧，系有脚环啊，脚环意思即系有刻晒名啊，你会揾得翻。譬如你揾到你点证明系你嘅嗱，我鹦鹉着脚环咧就 系 几多号咁，即系有记认嘅。咁如果一啲雀友咧，即系大家系养开咧，真系见到或者呢啲金剛鹦鹉佢执到又好，佢肯跟翻佢又好，佢会摆翻上讨论区。我揾到只咩雀仔，有冇人唔见咗咁？系会有一种守望相助嘅， 都几好喎、啊！呢种 咁都好啲、不过我谂系猫猫狗狗都一定会有啊。 系， 因为我都睇唔少有一啲就救猫救狗嗰啲，佢哋都会系咁样。有啲乜嘢，总之系摆上网咯，就会有好多人好有热心嘅，就会有回应咯。 唔单止呢啲啊，有啲咧即系叫野生嘅雀仔咧，我见过好多咧。哎呀，我执俾雀仔 B B 啊，应该点算啊？点样救到？佢啊，佢而家好似好痛，好弱啊！咁於是好多人咧會俾意見，哦，你應該首先你俾啲咩佢食，帶去邊度咁樣咯。 冇錯，我都試過啦，係啊，我同阿執咗只貓仔啊嘛， 係 啊， 有冇手掌咁大啊？ 差唔多，好似手掌咁大，好細只， 真係要 take care。 係啊，要好需要好多時間 take care 咯，亦都可以咁樣講嘅，就係話有好多呢一方面嘅好熱心嘅義工朋友咯，佢哋會願意嘅就會照顧一啲嘅就即係需要照顧嗰啲貓仔同埋狗仔嘅。 唉，做貓狗好咧，做人。 好啦，睇下做咩人啦、 啊，做马好唔好啊？做马好唔好啊？ 唉，一早就话 你都系动物嘅一种啦。 做马好唔好啊？ 做只龟算。 你几好，你系人嘅龟又系马，系咪先？ 关咩事啊？做个好人啦、啊、你。 No reason for empty 歌名 Seasons Change，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紧风骚快活人。10:45，网上情经典重现 ，Leslie 张国荣，张国荣，1956年9月12日出世，原名张发忠，是香港粤语流行乐坛同埋影坛天王巨星同埋标志性嘅人物，亦都系华人世界流行文化里边最具有影响力嘅人物之一。要讲佢一切，真系讲十日十夜都未讲完，不如就从 Leslie 哥哥歌里边一齐去怀念佢。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Monica 呢首歌可以话哥哥里边最经典嘅其中一首快歌，唔单止哥哥本身，甚至 Leslie 喺舞台上一举手一投足。嗰种嘅动作已经成为脑海里边一定记得。 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每当佢唱呢个 thanks thanks 嘅时候，你有冇跟住一齐做嗰个动作？最经典嘅动作咧，唔单止快歌，讲到哥哥嘅歌曲，点解唔提佢嘅合唱歌曲？里边有好多好精彩嘅作品。包括呢一首 Leslie 张国荣加埋陈洁玲嘅《谁令你心痴》。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喜欢他，我不想想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怕也绝你。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 唔单止呢个歌曲，喺电影方面都留多好多嘅作品，我哋慢慢去欣赏嘅。喺2003年4月1日离开咗我哋，时间飞逝，去到今年已经19年，但相信咧好多嘅乐迷心中，佢从来冇离开过。今日系佢嘅生日，就借呢个小小特辑，祝佢生日快乐。任凭时光点样流转，相信大家对佢歌曲、对佢嘅电影、对佢嘅笑容、对佢嘅一切，每一天都仍然会记得嘅。 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有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变，淡然听着潮水中，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昨天留下只有思念，有串串永远缠。浩瀚波浪，我怀念，怀念。 将今日呢个特辑送俾所有怀念、喜欢张国荣嘅朋友们。时间翻到十一点钟噶啦，翻嚟咧，风骚范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 好估啊，好估嘛！ 冇错，千祈唔好错过啦。 损失依然沉重。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528点，升3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92，瑞士法郎0.96，加元1.303，人民币6.945，英镑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1.008，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3.79美元，卖出171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受烟霞影响，本港今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降至5000米以下。喺上昼10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日间酷热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路面情况。喺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永滩来回方向嘅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蒲苑同埋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咁而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白沙湾码头。清水湾道近银影路一段咧，来回方向车多。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嘅出入口交通就暂时正常。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門嘅杯道路因为紧急路面维修，杯道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 Free City 嘅第一二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遮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門、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要专心专注驾驶，千祈唔好做会分散注意力嘅行为啊！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尽量拣冇馅或者系少啲酱嘅面包，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你肚唔肚饿啊？我有啲饺子，你有冇兴趣啊？ 好啊，我啱啱都肚饿，谂紧食啲咩好，有饺子食实在太好啦，多谢啊！不过啲饺子好似好特别咁，同我平时食开嗰啲有啲唔同咁嘅。 Sorry 啊，系我讲得唔够清楚，呢啲咧系尼泊尔饺子，佢叫 Momo 啊，制法咧同我哋食惯嘅饺子都差唔多嘅。 哦，唔怪得知啦，我见啲饺子就系包得比较松身，而啲馅料咧又好似唔系净系得菜或者肉，好似啊仲加咗啲尼泊尔香料同香草、啊。 嗱，至于 Momo 嘅食法咧，一样可以煎可以蒸，仲有一种咧特别嘅食法啦，就系将啲饺子配浓汤去食，而浓汤咧通常都系会用芝麻啦、黄豆、黄酸枣等等咁样去煮成。啊，仲可以咧配埋薄荷酱去食。你试下 饺子配薄荷酱，又好似真系几特别。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6点至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油， 你就决定。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3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9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老师你好， 早晨早晨。 啊，老师中秋节快乐！ 中秋快乐 啦！老师个月饼呢？ 你坐住咗 啦，坐喺我个肚里面呕出嚟俾你。 好核突啊！细路长， 要唔要啊？ 嗱，西路长，我真系警告你， 我今日翻学， 第一次 web warning， web warning 呢个咩叫 web warning 啊 ？web warning 口头警告，系啊，嗱，因为你两个咧就身在福中不知福，难得老师亲自面授课程，你两个，其他万万千千嘅同学都系遥佢课， 佢哋都有一齐上堂， 系啊， 佢哋开心啲， 系啊， 不如同佢哋调转啦，好唔好？ 因为佢哋 啲同学翻嚟上堂， 系啊，因为佢哋。随时可以趴喺台瞓觉又得，食嘢又得， 冇人好似你哋咁样嘅。 你点知 道啊？系啊， 我知。嗱，你睇你做紧乜嘢？你做紧乜嘢？依家上紧堂。 因为我想睇清楚啲课程啊。佢整紧，我眼镜睇唔到啊。 整紧佢个眼镜。 系啊。 老师，你使唔使整下你个眼镜？ 唔需要，老师已经 ready 好晒所有嘢。今日教一个字，燕子个燕字。燕子咧，其实系中国旧时系。一个好吉祥嘅动物嚟嘅，亦都好多图腾，亦都好多诗人咧都系以燕子作诗。 点解呀？ 吓？ 点解呀？ 嗱，因为燕子 唔系雀麻雀，点解唔系？ 老师啊，燕子点解系啲系吉祥嘅？ 嗱，因为咧燕子咧 带嚟好运。 旧时嘅社会就话咧，燕子咧去啲风水好嘅屋咧，屋檐下咧就会捉巢啦。 系啊， 呢啲系即系传说嚟嘅啫，系 都系。 有冇去你屋企嗰度捉过巢啊？ 有啊，真系 真系有啊！ 我以前住嘅二楼嗰度，喺楼下嗰度系会有燕子噶。佢哋同埋个就我成日都会怀疑噶，就每一年都系佢哋翻嚟噶。 系 佢哋会翻嚟噶， 会噶。只要你唔好骚扰佢，等佢觉得 系。 咁佢走咗去边啊？中间一段时间， 中间一段时间，佢哋系咪要候鸟？ 系啊，佢哋候鸟嚟噶，系啊， 系啊， 由北方咁样跟住嚟， 再翻嚟咯。我估系咋？ 系啊，你估啱咗啦， 啱咗系嘛？ 系咯， 因为佢而家消失一段时间，我先再翻嚟，一定系候鸟啦。 冇错啦，咁同埋咧，你知唔知燕子又叫咩鸟咧？ 嗯， 咩鸟啊？ 嗯， 不得了。 阿妈妈老师。 阿路长， 小事了了， 我是一只小小鸟。 阿路长，或者郭阳， 你系路长啊？ 阿路长，即系如果你唔想读咧，你让个位出嚟啦。 我又唔至于唔想读，但系我唔想好认真咁。 佢从来都冇认真过，根本上上咁多堂都冇认真过。 我有啲嘢记得，但有啲嘢我好快忘记。 O K， 得唔紧要，唔紧要，有教无类。阿梁大将， 系燕子，你谂起咩成语啊词语咧？ 旧时王谢堂前燕， 唉， 飞入寻常 百姓家。 哇， 阿国阳， 劳燕分飞， 系 劳燕分飞啊嘛？你知唔知咩意思啊？ 因为分开啦，大家， 嗯， 系啊，两诶， 咁龙系咩啊？ 系咯，我就系想问你， 系咪另外一只雀啊？ 啱，卢系雀嚟嘅， uh-huh. 叫咩名字啊？嗰只雀， 卢雀， 唔系， 咁佢叫卢 翅， 卢鸟。 嗱，卢系卢华月饼个卢， 我知啊， 系啊，系啊，卢洞个卢， 卢你个卢咯， 卢卢燕纷飞咧，其实有典故嘅，即系你咁啱我哋讲起， 有个古仔嘅， 咁啊老师啊，你知啦， 博大精深， 多才， 冇错啦， 咁啱啫，咁啱就刚刚， 咁啱你识啫， 有时我哋都问你，你就话呢啲我唔讲， 下次讲啊， 唔系，嗰啲系想你哋， 你啦， 你哋自己发。 咁点咧？卢燕纷飞系咩？ 你等阵我俾闹完佢，你又似你话我本来算啊。 老师你唔好成日闹人啦、 啊。唔系，我想话俾佢听。 咁今日我系曳 好快48小时又到啦。 系啊。 系啊，就礼拜三啦。 系、哦、啊，客家话啊嘛。 诶、哎，你成日都将你嗰啲咁嘅愤怒发到 发啲衰人嘅面， 发 啦客家婆度。 嗱，卢佢唔公道嘅。 卢燕纷飞咧，个卢咧。其实是一只雀仔嚟嘅，佢、 啊、 叫 学名叫咩啊？ 白鹭， 白鹭啊， 白 唔系白鹭咩？ 唔系白鹭，白啊，阿阿伯个阿伯啊， 劳力个 劳， 系啦， 阿伯个伯， 点嘅样噶佢？ 阿伯咁样， 因为我计住啦，因为大家睇唔到啊，我觉得对姚佢同学咧唔 fair 啊。 咁你自己 你 都咁讲， 各位姚佢同学，你自己上网查啦，咁啊咪应该。 哦 ，OK，、嗯、即系好似你话咁样系嘛？嗱，喺网上有个。有個資料 係啦，係、啊、有白鹭鳥喎， 係啊，鹭燕飛， 好似麻雀咁樣 嘅，好似麻雀，誒咁細只嘅， 好細只， 好似麻雀喎、啊。 你知唔知鹭燕分飛係點解咧？ 誒、嗯，男人同埋女人夫婦咯，兩個分開。 唔係， 唔係咩？ 依家講緊雀仔啊， 哦、 即係講緊呢個典故啊。 嗯，即係 鹭燕分飛係有咩意思？ 就是、 男女分 開， 係啦，係啦，就分。可能各奔前程啊，分手啊， 又或者离婚， 冇错啦，divorce。 其实白鹭鸟咧，老师啊，即系俾多少少资料咧，佢有好多种唔同噶，因为白鹭系一个统称、 嗯， 但佢有红尾啊，有中背啊，即系佢有唔同嘅样子。 即系燕子都有70种噶噃、 嗯，我真系唔知道、 啊， 我嚟嚟去都系见咗嗰啲黑色。 有卢顺燕啦、啊，同埋有呢、這、一个 江欣燕啦、 啊，江欣燕 同阿白燕啦、啊。 我想问下江欣燕，江欣燕点飞啊？点样咬条虫俾个仔食啊？你问下江欣燕，你有冇含住条虫俾个仔食？ 好难讲，佢系梁上有双燕，偏偏同含嚟两前间，愁心事。 你姓二日店长， 你姓二日店长，不以报。望口无 反击，系悲哀， 好嘢，好嘢，好嘢，果然好有文采，两位系时候我哋要去小食平天买啲嘢食啦，吓 咁、啊、快。 天需要分裂，海需要分裂。光需要阴，干需要湿，狠需要冲。多一寸掌纹，多一尺经纹，不需要字，只需要色，一需要二。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 怎么都知，怎么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层一步步，够得够意。 逢数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讲到燕子啊，老师，燕子含条虫啊，你话 江欣怡 系啊，江欣怡其中一种啊嘛。你话 薛家燕系咩燕啊？ 薛家燕佢唔同嘅，佢中间有粒物嘅， 佢唔系 系唔同噶佢。 剛才讲緊呢个白鹭係就雀仔嚟嘅。 佢同燕子有咩关系 其实呢 拉埋一句嘢讲嘅。 因为呢佢哋都系一种候鸟嚟嘅、由北去到南一路飞。而佢哋呢白鹭同埋燕子呢去到一个点就会相遇。跟住就会一个向东飞一个向西飞。 哎呀 所以就叫 鹭 燕分飞啦。咁、原句系咩呢想唔想知啊 唔想。 skip 咗，我即刻 skip， 好似 skip， 好似你睇睇video 咁样，有啲广告你 skip 咗。 我求你啊，求你讲啊，我唔想啫，我唔想啫。 有万万千千嘅华人学生， 劳燕分飞，你作一句句子。 劳燕分飞，劳燕分飞其实就系卢锦祥同埋江欣怡分飞场。 卢锦祥系边份啊？ 香港小姐嚟噶， 系做咩噶？以前 咪、香港小姐咯， 系 系啊！ 你系咪查紧书啊，老师？ 唔系，我准备好晒啦， 而家继续讲啦， 系啊， 执我知道你执咗，咁、因为咧，卢燕分飞咧，其实就讲分开嘅。咁、另一句咧，我想问一下你哋啦，新婚燕尔又系点解啊？ 新婚燕尔啊， 燕尔咧就系燕子个燕， 系啊，知啊， 尔系尔就系、你我唔系嗰个尔。我掌你个嘴啊！就系、咁样，我真系啊，冒住被告， 我真系唔识啊嘛。佢几衰，佢挑拨你啊，叫你咩啊，掌我。 因为你系一个好关爱嘅人嚟嘅，我唔相信你会做啲咁嘅嘢。你系好有爱心， 我就掌佢先。 我更加唔信你过嚟啊！我三年个咪，睇你点掌。 三米都掌到啫，系新婚燕尔，新婚燕尔， 系 尔系即系。古文你嗰个燕，系啦，呢、个点解咧？ 新婚燕尔啊，点解系用呢个燕啊？ 系， 哦， 梗系燕子个燕啊嘛。 嗱，我先解释下，其实燕子个燕咧，喺古时咧就通两个字嘅，就系、宴客个宴啦。吓，同埋 但系宴客个宴有个燕字边嘅噃。 两个，另外一个咧就 系 燕 客个宴系个一个 冧工头有个 样 嘅， 系啦， 两个燕都其实都通嘅，都系招待人。 所以呢个咪就系咁解咯。因为嗰时候系未有， 瞪大对眼， 因为 好惊， 佢答你啊嘛， 老师好惊， 佢答你啊嘛，因为佢用同音字， 收翻细少少， 写翻呢一个，唔系因为我见过嘅就新婚燕尔，佢哋系用咧喜宴个宴噶， 系有啲 就唔系用燕子个宴噶，老师。 新婚燕尔你哋系点解咧？ 新婚 啱啱结婚嘅两只雀仔， 唔系新婚燕尔，其实系一个悲剧嚟嘅， 悲剧。点解啊？ 大家利是喎、你 嗱，佢有几个典故嘅，咁啊先讲下啦吓。譬如你大家有冇睇《金瓶梅》啊？ 我听我未睇过， 我有偷睇 第八回， 第八回 系讲咩咧？就阿西门庆咧就话娶咗阿玉楼嘅屋企咧就现已新婚， 嗯， 如胶似漆， 嗯， 如胶似漆系乜嘢啊？ 如胶似漆即系佢大家都成日都缠绵咯，成日都喺埋一齐咯，好甜蜜啊两个。 咁啊，现已新婚咧就啲人。就感觉咧，好似哇新婚啊，成日黐埋一齐啊，咁样揽啊，又锡啊，咁样样，系咪？ 咁点解用现义咧？你都未解释。 系啊，我就依家一路问你咯，即系探究紧啊，我哋系啊，点解咧？同埋头先我 知道我知道，因为啲现字咧，现字咧系经常系一对咁黐埋嘅，系咪咁啊？ 唔系错。 佢分开噶，但系现字 系啊， 飞走噶嘛。 嗱，其实咧。原本呢个故事咧系讲一个弃妇嘅故事，好悲惨啊！即系咩？ 同西门 庆 又冇关系噶啦。 西门庆其实系引佢呢一句句子啫。 即系唔关西门庆事，即系之前有个弃妇。我知道咩个弃妇啦，即系话咧嗰个老公唔要佢。 系啦， 你无端端又讲金瓶梅做乜嘢啫？ 你中意啊嘛？ 我冇中意啊，冇睇过。 你头先话偷睇， 我偷睇 你估我唔记得啦。 你问佢有冇睇过，佢话偷睇。 我偷睇完之后， 你问佢啫嘛。老师，老师又呕啦！老师，老师你呕血啊！你 我冇啊，我冇睇过，但系我唔中意。 老师有啲晕晕地啊！你嘅 taste 系乜嘢啊？ 我哋 只 系露骨啲啊嘛！ 哦，即系你嫌佢唔够劲。 系啊。 哦，阿老师，你可唔可以唔好再讲金瓶梅？你翻翻现意思。你 都 未解释， 系 翻翻诗经啊，讲个弃妇啊，哇，佢好悲惨噶。我哋 点解会俾人弃嘅？ 你听我讲先啦。咁咧。佢原本是一对农民的夫妇嚟，即系《诗经》嘅年代，即系好远年代远久嘅年代啊！咁啊，新婚啱啱结婚的时候咧，佢哋两个好穷嘅，系啊，好悲惨嘅。咁咧，后来咧结完婚之后咧，佢哋共同努力，屋企咧慢慢咁 好起嚟啦， 好起嚟啦。 跟住个男人就开始钱多就心多啦。 你讲晒佢啦，好唔好？ 我而家帮你 估埋啊！ 我估下啫嘛， 啊好啊好啊，你估下。 于是咧，个男人钱多就心多，就识咗另外一个，就将呢个发妻同佢挨起嚟嘅发妻就抛弃，系咪咁啊？ 你咧？ 我一样。 你一样。OK， 冇错。 Copy and paste 系。咁因为咧呢个女人咧呢个弃妇咧佢原来咧好能干好勤力嘅，即系佢所有嘢都做晒咁滞，几乎系个男人咧好懒嘅，即系唔做嘢咁样样。后来咧变心啊，呢个衰公。 咩啊？ 变心啦？ 唔系有钱咩？唔系有钱变心咩？ 佢冇钱，即系佢好起嚟，环境好咗，都未佢有钱。 总之就变心啦。 总之就变心啦。哦，佢唔系有钱。 系啦，以前有一句佢哋嘅海誓山盟咧，就叫做及尔同死，即系同你一齐， 同生共死， 系啦，共死，哇，系咪好浪漫咧？ 唔系啊， 点解啊？ 因为如果你死先嘅话，我又要因为咁样嘅话要同你一齐死， 唔系我啊。 你 收翻呢句说话， 我举个例子， 你举个第二个， 而家同佢同死啊嘛，我应承咗你啊嘛，系咪啊？咁即系如果你短命，你死咗嘅，即系我要同你一齐死。 老师因为情人有一个说话，虽不能同月同日生。但愿能乜乜乜咁样嘛？ 诶，有条头发撩住老师好唔舒服。 我知啊，你系咁掹只眼。 系啊， 继续啊，老师。 系啦，咁咧后来个丈夫变咗心咯，跟住咧赶佢出门口啊。 惨。 系啊，同埋佢一出咗门口咧，就已经唔理佢啦。 几好啊！唔系啊，你头先你讲到佢咁衰，佢又唔做嘢啊嘛。 系啊，但系你古时俾弃妇系好惨噶。 系啊，我宁愿自己自作自己出嚟啫。 咁跟住点？ 你系男仔嚟喎。你是男仔嚟喎，你各樣。 老師又得兩分鐘嘅，快啲講埋啲 嘢。咁直情咧，去到佢出咗去咧，都唔願意送佢，你走啦，走啦，走啦。 嗯， 係啊， 趕 個 老婆走 啦。係啊，跟住咧，呢個衰公咧，仲揾一個新歡翻嚟。 哇！ 結婚。咁個戲父咧，就聽到佢哋嗰啲音樂，即係結婚嗰啲音樂啊。 哦。 婚呢個就叫現已新婚，如兄如弟。即是说他的新婚的音乐呢就好像在他耳边萦绕不散、 嗯。 原本就是一个咁悲惨的故事、嗯、即是你明白吗、嗯、即是讲出去然后另结新婚再即刻结婚然后即刻奏乐。 嗯， 咁系咪好悲惨啊？ 系啊， 即系新婚宴宴，其实原来嘅就 系 出自呢一个故事。 冇错啦，系啦。咁啊，梁大章， 我都系唔明点解同宴宴有关。 佢唔係同個燕子有關啊！ 佢仲話燕兒， 燕兒頭先我咪講咗，你又唔聽書， 有飲宴啊， 有 宴嘅 意思啊嘛。 咁有壽宴嘅啫嘛，唔係一定要新婚噶嘛。 但係壽宴你唔會用嗰個宴啊嘛，唔會用燕子個宴啊嘛，你就用呢個宴會嘅宴啱唔啱啊？ 阿郭陽，如果老師暈低咧，你就報警啦。 我唔會，我踩得兩腳。我咪講係喺你攬過。 立火盆啊！意思就系话，因为新婚宴宴个宴咧，其实咧就唔关燕子事噶啦，喺呢一度就系饮宴嗰个意思系啦。所以头先老师亦都解释埋个宴字有好多重意思嘅。不过后来啲人就觉得咧，新婚宴宴咧就系形容啲人啱啱结婚就 如胶似漆，好开心 啦，系啦。其实如胶似漆咧，以前咧都唔系讲男女嘅 吓，讲咩噶？ 讲两个好朋友，佢一齐去考试，考试咧有一个中咗，有一个唔中，咁咧就其实唔中嗰个成绩 中咗乜嘢？中咗 COVID 中状元，高中我好快讲如胶似漆，睇下你哋两个系咪真系好似啲胶或者漆咁样？ 咁一个中一个唔中咁点啊？ 系啦，咁啊，于是咧中咗个，即系高中嗰个咧就觉得哇，唔中嗰个同学咧，其实佢嘅成绩比我好噶，咁样唔得，我唔去工作，唔去上班。跟住咧几年后，两个再一齐去考，两个都中咗啦。咁于是咧，佢哋就一齐去 咁 friend 嘅， 系啊， 所以就如胶似漆。 冇错啦，就形容佢哋好兄弟，就如胶似漆啦。 老师，你同我哋系咪如胶似漆啊？ 你两个，你似胶又似漆。 我知道你一定咁讲啦。嗱，老师讲噶咋？ 咁样话啲 系啊，咁样话啲同学 唔系 啊，我觉得系梁大章同阿大佬如胶似漆，佢两个人嚟噶。 梁家昌同阿大佬同一个人嚟噶喎， 同一个人嚟嘅咩？哎呀，老师搞错啊！原来老师先系如胶似漆。 哎，好啦，十一点半，一翻嚟我哋仲要讲下电影。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大厦强检公告已经失去原来意义，而且成效低，但就需要动用大量资源，同时令市民抗疫疲劳，建议取消。何柏良在电台节目说，本港每星期有7-8萬宗确诊，基本上所有的污水样本都含有新冠病毒，加上政府政策容许确诊者居家检疫，某程度上已经接纳大厦内出现横向或直向传播。如果仍然要居民强检，政策上互相矛盾，逻辑上行不通，需要理顺。何柏良又说，现在防疫重点已经转移，并非不容许社区有传播链，而是要减少重症和入院率。他又认为政府早前调整疫苗通行证，一刀切将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第二和第三针疫苗之间的宽限期，未能精准针对60岁或以上长者接种率低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将60岁或以上人士的宽限期取消。东区医院精神科因应疫情，前年起为院舍和居家病人提供遥距诊症和视像训练，至今已经服务5000至6000人次。视像训练由医院成人精神科及老人精神科日间中心负责，护士、物理治疗师和职业治疗师透过视像利用运动和小游戏等训练病人的专注力和反应。至于情况不太稳定的病人，医院会安排实体的额外支援。有脑退化病人说，每星期上2次网课，过程感到开心，对病情有帮助。有家属认为疫情令患病家人几乎和外界隔绝，家人接受视像训练之后变得专注，有了精神寄托。观塘瑞和街市政大厦4楼熟食中心内一幅的墙壁倒塌，一名男子脚部受伤，送往联合医院治理。事发在凌晨4:多，倒塌的墙1米×1米，一名42岁店铺负责人被压中腿部受伤，现场遗下大量血迹和铁锤等的工具。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初步相信有人自行拆除墙壁的时候被倒下的墙壁压中。

是这样就可以爬得开心一点。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啦，继续翻嚟嘅风骚快活人，咁听我有呢太极啊 Patrick 系我哋唱出嘅呢个小说主题曲吓，11:39。好啦，电影、电视等等等等等。 好，请讲。 好，今个礼拜咧，我想讲睇咗好几日噶啦，就系呢一个咧喺今年咧可以话好多人都会谈论嘅一套电影，叫《明日战记》啦吓。古天乐监制啦、演出啦，真系自导自演啦。咁亦都有好多我哋熟悉嘅演员啦，包括有张家辉啦，包括有 刘嘉玲啦， 系啦，有 姜浩文啦， 姜浩文啦，姜浩文个造型都非常之突出嘅。咁啊，大家。有冇睇到？ 未睇， 未睇， 未睇，系啦。咁呢一套电影对于香港观众嚟讲咧，真系一个好多人都话不容错过嘅。原因有好几个咧，第一就系一个真系投资非常庞大啦，4.5亿啦。另外就系真系拍好几，拍咗大段时间，但系一路因为疫情啊，咁就渐渐转咗去2017年开始 筹备， 筹备啦。甚至我见到一个旧嘅访问咧，话古天乐一路都有储开呢啲咧 Star Wars 嘅 figures 啦。咁就系话佢想做好多嘅 research， 系一路希望为呢套戏系啦谂一啲嘅。資料啊，或者係嗰啲構想啊， 同埋香港第一套嘅科幻片啊， 係啊，自己製作 咁重型嘅科幻片， 自己製作嘅， 冇錯啦。咁啊，特技咧，即係毋庸置疑咧，真係好正嘅。雖然咧，如果你大家永遠都係咁講啦，你攞人嚟比較咧，就冇得比較嘅。 係啊， 但係以香港 起步啫嘛， 冇錯， 俾啲時間咯， 係非常出色嘅。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以劇本嚟講咧，故事嘅劇本咧，我就覺得薄弱少少咯，即係可以再豐富啲嘅劇本就會更加好啦。故事講到好多年嘅呢個地球咧，已經係非常之多染污物啦，於是咧就起咗一個大嘅好似個罩咁，罩住咗呢一個整個地方，分咗好多區域嘅。咁今次咧就突然間咧星球嗰度咧飛咗一個隕石翻嚟，砰一聲打穿咗其中一區嗰個罩。落咗去之後，不單止喺呢一個隕石咧，帶咗一棵好奇怪嘅戲裏面叫潘朵拉嘅植物。咁而呢個植物咧係會快速地生長，一遇水就生長。而呢個植物大到咧，好似一個怪獸咁啊，擁冧曬啲大廈啊，轉落去地下啊咁樣。咁點算咧？咁樣，於是佢就係諗辦法，就揾咗呢一隊人啦，包括古天樂啦，嚇姜浩文啦，咁要去一個花嘅。佢最中央嗰度，即系佢个根部嗰度咧，抌一啲嘢落去，一个叫做基因子弹啊，里边有啲嘅物质咧，可以令佢停止生长，即系 freeze 咗佢。 系 咁就讲佢呢个任务如何去执行啦，咁样。咁里边咧有打呢个潘多拉啦，有打呢个机械人啦，有打另外一种怪兽啦吓，即系好似 alien 咁嘅，即系成只好似怪兽啦。总之好难形容，因为佢样就系、是。爬得好快啦，喺个地洞里边，咁种种嗱，如果大家中意睇呢啲咁嘅打，咁佢成出嚟基本上咧会满足嘅，因为全 咁你咪应该中意咯。 我睇 Transformer 瞓着咗嘅。 吓， 我睇、 哦、 我系中我中意睇文抢 打， 我中意睇文抢戏多啲、哦，即系我中意睇剧情片多啲、哦。 即系科幻片，你都系中意睇。 Transformer 你记得边套啦？即系机械人变车嗰个 咧。 大 黄蜂， 我系睇得瞓着咗嘅。咁、如果大家中意睇呢啲打机械人啊，打怪兽啊啲，中意睇嘅话咧，佢基本上佢90%咧都系呢啲 好多动作，同埋听闻好似话佢就好摇下嘅， 好多 即系你就好似啲 MTV 嗰个拍法咁样咯。就总之佢就摇嚟摇去，摇嚟摇去咁样嘅。 好快。快同埋某，譬如喺个暗角咧个隧道里边同嗰个怪兽打咧，系你根本睇唔到嘅，因为佢系揈嚟揈去，揈嚟揈咧，好快，有少少眼花嘅。咁如果大家系 OK 嘅接受嘅，又或者你觉得系中意睇呢啲打斗嘅咧，咁佢真系完全可以满足到你。但如果你又想要啲比较有劇情翻啲啊等等咧，咁可能会薄弱啲，即系我故事有少薄弱嘅。但系如果特技咧，系正嘅。 但系又咁讲，睇科幻片嘅话，我谂我哋大家都有经验啦。 系啊， 科幻片嘅话，你都系咪你会睇佢里面啲剧情咩？ 我觉得反而系次要啦，剧情系真系睇佢啲特技啊 ，Philippe 啊，睇佢嗰个，譬如话电脑啊、后期啊、CG 啊等等等等。 總之就係 有時都有嘅嚇，嗰啲咩普羅米修斯啊，佢就佢後邊嗰個有個古仔噶嘛，啊，咁但係我又覺得 故事又相對簡單嘅。 系啦，即 系 一般嘅， 肯定系复仇噶啦。 同埋嗰啲戏码，其实嚟嚟去去都系不出。 拯救地球咁样。 系啦， 系。咁如果系值得睇嘅，大家都系可以去感受下嗰种我哋自己香港人做嘅特技。 嗯，好啊。 好啦，咁如果我要介绍嘅话咧，就系咪而家嚟啦 ？OK， 我要介绍呢一套戏咧，其实我就已经系都睇咗一段时间噶啦。但系有时候有啲好嘅电影咧，我系会耐唔耐，我会再抡一抡嘅。 系啊，会啊。 系啦，我仲记得嘅就系 有啲唔记得嘅。 啊，有啲会唔记得，但系你又再睇嘅时候。你又會再睇到一啲上次你睇唔到嘅嘢， 新嘅感受啊！ 係啦，咁其實有時候特別係啲言情片啦，佢有時可能裡面佢要講嘅嘢咧，實在太多咧，我就需要咧就有時係不斷咁樣睇嘅。呢一套戲我有時我見到嘅就係、是，又有得睇咯，咁我又會撳嚟睇下嘅。電影嘅叫做《無網》，無網嘅就係無告個無，網咧就係網中人個網。咁英文就叫 The Hunt。咁我都記得我曾經亦都有介紹過嘅就係呢一位嘅就係丹麥第一美男子啊。系啦，咁佢咧就系呢一套电影嘅一个男主角嚟嘅。咁啊，佢个电影里面咧就佢个名叫做个男主角叫做 Lucas， 正系咧经历咗嘅就系离婚啦、失业啦，好难得咧佢先至可以喺佢自己住嘅嗰个小镇嘅某一间嘅幼稚园嗰度咧就揾到有一份嘅工作。份工作其实有少少似嘅就系校工嘅。咁啊，点不知咧就系呢一个故事系由一个幼稚园，佢喺呢一间嘅幼稚园里面嘅一个小朋友，一个妹妹。讲嘅一个大话开始，好惨， 讲个咩大话， 令到呢一个嘅男主角嘅话被陷入咗嘅就系一个即系生活上面一个翻天覆地嘅转变，以及嘅就系俾人哋话佢性侵， 哇， 其实呢一个系大话嚟噶。因为成日我哋都会有一句说话嘅，就系话小朋友系唔会讲大话嘅，特别系喺呢啲咁嘅情况，所以当然啦，所有嘅人嘅话都系 倾向 信个 小妹妹 呢一个小朋友讲嘅话就系真嘅说话。但系其实你喺里面一早佢已经话俾你知嘅就系佢冇做过，咁所以咧就虽然你就话嗰度佢都已经嘅就系摆到明啦，但系佢里面有好多呢啲方面嘅一啲挣扎啦，其他呢一个社区嘅人对于呢一件事嘅睇法啦，佢嘅生活因为咁样嘅话咧而即系得到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咁大嘅一个转变啦，咁啊就得好惨嘅。佢咁难得先至能够叫做嘅就系从自己一啲唔系咁好嘅生活里面嘅话，得到少少嘅一啲好处，例如佢咪可能系有份工啦，佢认识咗一个女朋友啦，佢同自己个个仔啦，叫做重拾旧好啦。因为离婚嘅话，其实个仔唔系好开心嘅。点不知就因为呢一样嘢嘅话咧，所有嘅嘢都转变 了，破坏晒。 女朋友要同佢分手啦，跟住佢就系佢教嗰间幼稚园里面个校长唔信佢啦，要解雇佢啦，甚至去到嘅就系整个佢而且咧呢一个嘅幼稚园嘅妹妹咧，即系呢个妹妹咧，其实咧就系佢嘅朋友，一个好朋友个女嚟嘅。 哇！ 就系因为咁样，佢个好朋友完全系唔可以再相信佢啦，友情破裂啦，甚至乎去到一个小社区里面嘅话，有好多人都会当咗自己系个判官，就会觉得系你噶啦，你一定有做噶啦。但系呢一件事喺仲系法律喺度审紧嘅时候，未得到一个即系判佢无罪释放嘅时候，所有嘅人就会系歧视佢啦，背弃佢啦，唔俾佢做嘢啦， 即系已经定咗佢罪先。 去到一样嘢嘅就系话，去超级市场度买嘢，佢就我唔做你生意。 哇，好惨啊！ 咁样 嘅，好大压力。 所以咧，其实我觉得佢就系非常之好，但系成件事里面嘅话，佢冇做过呢一件事，佢真系俾人哋系污蔑嘅，系俾个细路女去污蔑嘅。咁但系佢就系得一个人。佢究竟喺當中嘅話，佢點樣能夠繼續可以堅持？我就係自己要清白，同埋可以得到嘅就係呢一方面嘅，即係你要俾翻一個公道我咧咁樣。我覺得成件事係非常之好睇。到最後尾，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已經審咗，話佢係無罪啦，但係啲人仍然係唔信佢，係啊。 咁佢真係點搞咧？嗬？ 咁我覺得係好好睇咯，即係你裡面你有好多時候你會反思到嘅就係話，有時候有啲事發生，我哋往往都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嘅一啲嘅睇法，我都會好中意嘅就係話會做一個判官，覺得佢係咁樣，佢就係咁樣噶啦。 影人相就話咁啊！ 即係所以會係完全漠視咗一啲嘅即事實嘅真相會係點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睇呢套戲，你會有好多嘅一啲人性喺裡面咯。 我想問下個妹妹點解會無告佢咧？ 佢中意佢。 哇！ 同埋有時你細路女你唔知噶嘛，會覺得呢、這個呢、這個叔叔好好啊，我就係喜歡呢個叔叔啫嘛。咁跟住佢就係其實佢講嗰啲嘢，其實有時佢曾經想有講過，其實我嗰次講嗰樣嘢唔係咁嘅意思，但係大人已經唔聽啦， 係 啊， 就想保護呢個女仔啦，係 啦，覺得個仔你真係慘啊，你俾呢個叔叔即係係啦咁樣咯。 所以是很好看的。 好大压力啊！我觉得哇，呢套戏真系我好想看。 你到预你到尾尾嘅时候，你以为嘅就系佢已经无罪释放啦，但系佢仍然所有嘅人都系唔会俾机会。 好惨啊！不过相信系会发生啊，因为真系好多人好中意用自己嘅角度去演绎事情。 呢、 這 個 係噶啦，一定係。 無網的 Hunt， 咁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噶啦，大家如果不妨嘅話，可以去抄嚟睇下。 嗯。 而且男主角實在太靚仔。 好，多謝推介。繼續我哋節目，翻嚟有馬老師同我哋分享一下另外一套電影嘅32度氣温，相對濕度57%。 嚟我追，來又去，這些路，抬頭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雨平凡公路，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容我赠你。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 这种年纪，我哋有陈晓东嘅呢一首歌曲吓，好到马老师。 上个星期咧，就阿、李蕊蕊咧就介绍咗邓洁明、一个写广播剧嘅一个编剧，仲有电影嘅等等。咁、我即刻去做功课，因为我好中意去了解一下啲人点解咁叻嘅。咁我亦都即刻睇到佢一套11年前嘅一套电影啊，《不再让我孤单》。我發覺咧，我先唔講套戲先。我發覺咧，鄧潔明寫啲愛情現代都市愛情片，個故事係有一手嘅、因為故事又係佢，編劇又係佢。 我覺得佢係有女性嘅角度， 係啊， 有時比較多少少。 好都市嘅愛情片，嗰陣時係講啊，舒淇一個香港女仔去咗北京去掘金啦，你當佢去啊，男主角就係劉業。咁我發覺佢裏面嗰啲對白寫得好好，好有女人味、男人味，即係我淨係攆嗰啲對白咧，我覺得係一種享受。 有冇啲記得噶？ 嚇、 即係有冇啲記得嘅 分享？有冇啲金句啊？ 係啊，即 係 你話啲對白。 佢嗱劇中有一句咧，我覺得阿舒淇又係好中意飲酒嘅，飲醉酒就喺嗰條街嗰度。阿劉業就未開始佢哋，咁佢就話啊，點解個個都有男朋友，點解係我冇咧？即係連嗰個有啲身體缺陷嘅都有，點解係我冇？ 吓，我可以有乜嘢嘢咧？即系我觉得佢讲呢啲说话咧，令到阿刘烨系好个心系有啲戚戚然嘅，好唔开心嘅。因为其实讲缺陷咧，就系阿刘烨个细佬同埋佢老婆都可以结婚啦。咁因为佢太太系一个哑人嚟嘅，咁而佢细佬系一个有少少障碍嘅人嚟嘅。咁仲有其他，譬如话佢仲有啲朋友啊等等，同埋因为刘烨系一个警察嚟嘅，佢哋两个人嘅相知相遇，因为咧女主角咧，佢喺香港屋企咧，佢面对好大经济压力，佢细佬结婚，然后又话想攞埋间屋，总之佢又要供楼，一个典型嘅香港女士，于是佢就特登走咗去北京去揾机会，亦都系做房地产。咁但系咧，佢发觉咧，都好辛苦，佢喺北京爱上咗一个结咗婚嘅男人，佢又其实系为咗钱，佢真系为咗钱，因为真系需要钱。咁成个故事咧，我觉得好有现代男女爱情嘅故事喺里边。刘烨对佢好，直情就系话佢冇钱啦，佢想自己搞铺头，刘烨就卖咗间屋，就将嗰啲钱去帮佢，系啦。咁但系另外啲钱咧就留翻俾佢细佬嘅，佢好公道。点知后半节咧，阿刘烨咧原来有病嘅，咁我自己个人咧就觉得好似个成个故事咧好似断开咗两节咁，我自己就即系麻麻地中意讲佢个脑有啲类似嗰、那个阿兹海默症咁样样，开始冇记忆，开始冇记忆，唔记得嘢啦。咁但系最后嘅结局我几中意嘅。咁大家可以去揾翻嚟睇下，一个我觉得系京港两地嘅爱情故事吓。因为后来有一段日子咧，刘烨借啲钱俾佢咧，突然间咧佢个铺头准备听佢开张啦，原来又发觉哇呢、這个水电又唔得啊，唔合规格啊，呢度又唔合规格啊，结果佢开唔成，然后砰，第二日、那个女仔已经翻翻香港。阿刘烨对佢好有信心，佢觉得佢一定会翻翻去北京。就大家去看看、我觉得是如果欣赏邓洁明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作品。 好。 但是刚才人家问你里面有什么经典的对白， 我有点不好记得了。我有点不好记得了。是啊，但是我觉得好看的。即我会再 看多几套邓洁明的作品，我甚至想听他的 作品。都挺久了。 好久 了。 这个是2011年。11年前。 还有首歌的嘛，什么不再让我你孤单。是。 陈星那只。 陈星又有一只。是啊，好听，真的好听。成个好有孤男寡女的味道，都系佢。 咁我又不能苟同，因为孤男寡女嘅就系一啲嘅就系浪漫嘅电嘅轻喜剧。但系你个嗰首嘅就你嗰套嘅就有少少就 系 唔系轻喜剧， 系真系爱情， 就 系 有啲沉郁嘅，其实 系沉郁嘅， 系咯咁咯，所以有啲唔系好同。 睇嘢都系追求开心嘅，我最近咧睇一套而家仲上紧架嘅，即系佢有12集，咁啊播3集定4集啦，叫《偶然的田园日记》。点解会俾佢吸引到呢？因为其实呢排都好多新戏上啦，但系我睇少少咧，作为都市人咧，佢突然间个画面咧，因为讲一个兽医啊，我谂起 Doctor Eric 啦，讲一个城市嘅兽医，因为佢爷咧又系兽医嚟嘅，但系喺乡下嘅，咁啊爷咧就话我同我老婆咧，即系几廿年冇去过旅行，我要去旅行啦，咁啊叫咗阿孙去帮佢睇住呢一间兽医诊所啦，咁先至落咗乡下啦。突然间个画面全部都系啲绿田园啊， 哇，好舒服啊， 小村庄啊，咁样咁啊里边咧好多画面真系咧，譬如佢要去嗰、那个成。个猪栏嗰度咧，帮成百只猪打针咧，咁跑嚟跑去啊，或者要 点认啊？嗰只猪打针未啊？即系画句圈， 打完之后咪就拱喺个栏后边咯。 佢都即刻谂到啦，打完一只拱喺另外一栏，打一只另外一栏，即系你会多咗好多啲田园嘅小趣味啊，人情味啊。咁佢系一个兽医啦。咁另外喺村里边咧，有个女仔系警察嚟嘅，但系呢个警察咧系乜嘢都要帮人做嘅，譬如话阿王伯。嘅豬仔要打疫苗咧，佢每一次都會跟埋去，就係著曬嗰啲保護衣咧，幫手捧一隻豬遞俾個獸醫，遞俾個獸醫。咁於是就同呢一個新嘅獸醫有一個叫感情線咯。咁即係你如果住喺城市，你睇下呢啲劇，你覺得哇好靚嘅畫面，全部綠色啊，可能。 即係多咗好多呢啲鄉村嘅 笑話。畫面應該好靚喎， 好靚㗎，係啊係啊，即係同埋嗰小鎮嗰啲味道咧，好得意咯。即係你會覺得個警局咧係三個人嘅啫。咁啊， 呢啲好得意，明唔明啊？係啊，即係以前 而佢哋做嘅嘢，冚冷都係幫村民做事嘅，即係冇賊嘅， 一家人咁樣， 好似一家人咁。 即係豬走咗去警察局 啊！係啦，咁咯，咁我覺得 OK 嘅，少少嘅浪漫情節係有嘅。 係咪就係話嗰個一個字頭嗰個串流平台啊？ 是 咯，我有略嫌咧，我最近都有同朋友开始讲开，咁其实而家嘅不论唔同其他嘅一啲即系字头嘅转流平台都多咗啦。咁当然嘅就系喺呢度有嘅，嗰度冇嘅，呢个就永远都系咁噶啦。但我哋就发觉嘅就系话咧，似乎我哋头先所讲嘅就系呢一个转流平台变咗个就系韩剧嘅平台咯。 我又觉得好似 好多韩剧 局限咗 啊，局限系啊，就冇。 有 时 会系你睇 开 佢就系咁 suggest 俾你咯，你可以跳开 嘅。我就系唔睇嘅，我就系唔睇嘅，但系我当然喺佢睇。或者即系咁熱門係啲乜嘢嘅時候，我就發覺哇，全部都係呢個韓劇，似乎真係太多咯。 呢排都多啲舊片都上翻嚟嘅，即係講嘅呢個 N 字嗰個咧，多咗呢個 Ghost 啦，上咗架啦，嗰、那個叫人鬼情未了啦。 我明白，但係我講緊嘅就係一啲即係佢會拍 即 係 新製作嗰啲啊， 新嘅製作嘅電影嘅話，就似乎真係少咗。 佢跟翻住嗰個大路啦，覺得誒、欸、收得 多人睇 啦， 都可能嘅、好啦，今日咧一十二點鐘之後咧，首先咧我哋就會有。淑女关注组 乜嘢啊？ 食滞咗，因为我哋好多朋友咧就话，即系过咗呢个中秋之后咧，大鱼大肉啊嘛，咁同埋咧就系、是、会食呢个月饼啊咁样咧，都会滞。咁如果你滞嘅时候嘅话，你应该要点样做咧？系、啦，要饮一啲咩嘅汤水咧，咁样咯。 你滞嗰阵会点啊？ 食滞嗰阵话会饮浓茶， 其实好辛苦噶， 好辛苦， 胀 住胀住咁， 好辛苦噶， 好辛苦噶。我就成日都会搞错嘅就系、是。食饱同埋食滞，但系咧，其实我觉得饱咧系你会肚饿嘅，但系你滞咧，你会觉得哇，见到啲嘢我都唔想食。 系啊， 哇， 同埋好似嗰种感觉，好似驱之不散咁样噶。 我有时就系衰，就系咩咧？啊，唔好嘥啦，食埋佢啦，饮埋碗汤啦，结果真系唔想喐噶啦，去到哦境界。 好，咁所以今日翻嚟就听下淑女关注咗有啲咩好嘅建议啦吓。 好啦，之后嘅话我哋仲会有片段人家， 正啊！ 好啦， 大家亦都留意 十二点嘅新闻报告，气温一路上升啊，33度气温，相对湿度55%。公众假期嘅呢个星期一嘅中午先听新闻报告。 阵营得票相当接近，选举当局预计在计算部分海外邮寄选票之后，最快要到星期三才公布最终结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516点，升3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93，瑞士法郎0.96，加元1.303，人民币6.942，英镑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1.008，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3.49美元，卖出1,71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有烟霞。下周酷热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隧道入口一带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的交通都开始繁忙。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交通稍为繁忙，龙尾过了深水湾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白沙湾码头。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門的杯道路因为紧急路面维修，杯道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 Free City 的第一二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肥咗，冇见一个礼拜真系肥了， 你真系我肥咗， 系啊， 我都有少少 觉得。同埋烧嘢食咗好多只鸡翼， 都成日留意我嘅。 哎呀，唔好提啦， 系咯， 嗰个系我细佬啊。 有冇小鲜肉啊？叫埋我去食啊嘛， 小鲜肉烧咗啦。 小鲜肉留俾我食嘅，傻猪。 系马家姐。 嗱，其实坦白讲咧，我谂啱啱咧就佳节当前咧，唔单止你话即系月饼啦，月饼我觉得系真系好滞嘅嘢食嘅，再加上嘅就系话你一定会系大鱼大肉啦，又或者你翻屋企食饭 啊， 系啊，所以即系我哋都知道大家唔会有啲咩跨家庭嘅活动，又或者就系话即系其实如果系嘅话咧，都要做一啲快测检测，同埋即系要小心啲，即系防疫嘅嘢，仍然系要继续。咁但系我谂嘅就系。有时就算我自己一个人呢、我都会想食得好啲噶， 会啊，节日气氛浓烈、啊， 冇错，过节嘅时候就会食得好啲， 尤其是系中秋节啊，过年嗰阵时咧、最容易食滞啊。点解呢？因为所有食品咧，譬如月饼啦、啊、糖啊、油啊，好油腻啊嘛、就最容易食滞噶啦。呢啲食物，譬如萝卜糕嗰啲啦，又系啦，年糕嗰啲啊，糯米粉做啦、又用油去煎佢咧，就好容易食滞。油系好紧要，油腻啊， 油 啊。寿星 U 啊，寿星 U， 我想问啊，寿星 U 今日生日嘛？寿星 U 其实我想问一样嘢嘅就系饱同埋滞有咩分别？ 系啊， 饱咧你会 分唔到， 系啊，我都 滞啊，感觉咧就 饱。 你估我見到你唔滯啊？ 我見分唔到， 想減肥要見多啲強強啊嘛！我要日日嚟做節目義工先， 有乜分別咧？ 即係你飽嘅，即係個肚。成日覺得好飽咯，嗰種感覺、就係谷住谷住啊，又唔覺得肚餓咁樣咯，即係長時間滯住好飽嘅感覺。咁、咧通常咧，譬如你輕微食滯啊，真係譬如你食多咗月餅咁樣咧，咁、可能都係一兩日食滯。但如果你食得呢個感覺咧，滯呢個感覺過咗一個星期咧，就要去睇醫生，因為咧有機會咧可能係潰瘍啦，或者係腫瘤嗰啲嚴重問題引致 啊。呢樣嘢緊要。 係啊，因為如果你食滯咗啦，你首先可能一兩日咁冇嘢啦，試下一間我哋煲嗰啲茶介紹俾你飲咧，咁睇下可唔可以幫助到你舒緩。 即係如果飲咗，你都仍然係有呢一種 飲咗之後，可能成個禮拜都覺得好滯啊，唔想食嘢個肚脹脹嘅感覺咧，就要去睇。医生咁，医生咧可能通常都会俾啲益生菌啊，或者嗰啲纤维粉嗰啲冲嘢饮嗰啲咧俾你饮。咁或者佢可能医生会西医会揿下你个肚，咁佢可能觉得你嗰度硬，可能啲便便喺嗰度积住排唔出，咁就佢可能会建议你去照一照嗰啲照肚，好似大肚婆嗰啲系咪？嗰啲系。 哦，有啊，接啲啫喱落去， 咁样碌下碌下咁嗰啲系咪啊？ 嗰啲系啦，去照嗰啲咯。我个细仔就试过啦， 超声波 系啦，因为佢饮水又唔够咧，所以啲食物啊，就算你食水果同埋蔬菜，你饮水唔够咧，都有机会积聚喺你个肠胃啊。所以咧嗰阵时我个小朋友咧就积聚咗，成日唔舒服啦，个肚话肚痛啊，有时想呕咁样。之后就去照咯，之后医生俾咗啲排便药佢啦，咁佢就好好多咯。照过冇事就安心啲咯，系啊，所以有时 其实你 系 咪应该要碌下咧？我觉得麦家姐， 我话时话我今朝啊起身咧，我真系个肚咧胀住胀住， 你琴日 辛苦啊， 宵夜食都系食得好多鸡翼啊嘛， 饱滞嘅嘢， 肉类啦， 系咪同食物都有关噶？ 系啊，嗱，肉类啦，油腻嘢啦，酒精啦，有冇饮酒啊？ 有啊，咪 就 系 咯，齐晒酒池肉林啊！你 仲有咧？ 仲有琴日真系嘎嘎声开怀大笑， 呢个唔关事， 吸住啲气啊！唔系我讲真噶，我讲真噶，嘎嘎声笑咧，唔知系咪入咗啲气落个肚度？ 咁即系你觉得应该唔开心啊？啲鸡翼真系好好食啊！ 即系喊住嚟烧嘢食， 唔系佢话啲鸡翼要自己烧，冇妹妹仔烧俾我食，小女朋友仔 开心噶啦， 系咯？ 因为琴日讲好多嘢啊， 哦，即系一啲气入咗个肚度，会唔会都会？弄即 系 整到你会 咁啊， 唔 听 咧， 我都冇听过 咯，呢啲唔关事吓。 开心笑就应该会有腹肌啦。 但系食物嘅种类就一定有关， 系啊，一定有关。油腍啊、肉类啊、酒精啊，同埋 味浓嘅嘢， 系啊，味浓嘅嘢，譬如奶啊、芝士啊、乳酪同埋鲜奶，呢都系比较难消化嘅。即系虽然呢啲系健康嘅食物，譬如例如粗纤维，好似果仁啊、麦片啊、蔬菜嗰啲咧，你都唔可以大量食咯。 吓，点解啊？ 即系你会滞住啊，你。一定要系啦，每样嘢咧，就算点样有益咧，你都要适可而止咯。奉劝大家，即系有时点啊，过量咗咧就适。 咪適得其反啦。 死啦！因為我有時我會即雖然我講過嘅，我唔中意食嘅，但係我而家就會覺得啊，希望可以嘅就係自己可以健康啲。所以其實我都有食嗰啲就係高纖維嗰啲，可能啲 cereal 啊，又或者啲咩麥皮啊咁嗰啲嘢。 O K 嘅一碗咁樣，唔係話兩三碗就 O K 嘅。 但我食好大碗咯， 好大碗。 但係其實坦白講，食完之後我都 即刻又都要洗手間， 飽啲啊嘛。 係係 係。洗手間我又唔係好覺， 我食完就即刻下去。 但我只係會覺得就有時其實都幾滯， 幾滯 嘅晏晝。都可以唔食飯噶， 我開一樽阿屎食咧，我份人冇乜自制能力嘅， 停唔到口， 係唔會停嘅， 係啊， 所以你要倒出嚟咯，唔好， 係倒完咗之後，最後呢一兜，再，咁大樽。再又倒少少， 收成成樽落嚟， 所以你睇下馬家姐，你而家第九個就快散出嚟， 係我第九個。 同個譬如可能個樣，你睇個肚嘅話，會唔會都見到佢係咪仔㗎？ 仔定女啊？我 你唔係圓 咩個肚？媽 係有龍鳳胎， 有三十個， 冇錯。 所以適可而止咯，所有嘢都係乖乖地係啦，即係就算點健康都要適可而止啦。 嗯，係啊，即係就算你講。即是高纤的、你都不要以为是健康的、就是这样吃是这样吃。 因为如果你吃得太多譬如你滞得很久、很容易有些幽门螺旋菌感染或者胃会发炎溃疡、所以你有时、真的整个礼拜都觉得滞下滞下的时候呢、就要去看医生不要太迟。 我有嘢问 你、 如果吃东西的时候呢速度呢太快会不会有影响、 是啊都不好对个胃都不好我哋有一集都讲过。 都会是会很容易滞的要慢慢吃。 还有你啲嘢不照烂呢就咁照几下吞落去呢对个胃都不好。 我照的、我最喜欢照的啦。 我 照 完鬆嗰啲 啊鬆喺个裤头带。 即是再吃。 照 完鬆。跟住就再吃这个就是照完鬆的来源啦。 亦都系我嘅乐趣。 系啦，咁但系如果系嘅话，即系我哋食呢一个即系消滞嘅方法，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 通常西医咧都会开啲益生菌啦，其实都唔使去西医嘅。你譬如有时去啲 而家好多 啦，药房啊嗰啲，你搵啲信誉好少少嘅益生菌 啦， 系啦，益生菌去食啦，或者咧可以从呢个即系。乳酪啊、酸奶啊嗰啲咧都可以攝取呢個益生菌嘅，同埋做少少輕鬆嘅運動啦，散下步啦，游下水啊，唔使話做劇烈嗰啲嚟嘅。咁咧你係咁喐下咧，行下咧就可以幫助你嘅腸胃蠕動，可以加速你嘅消化啦，同埋食翻啲高纖維嘅食物啦，同埋食得清淡啲咯，或者可以食啲菠蘿啦、木瓜啦，係啊，菠蘿木瓜咧含有好豐富嘅蛋白酵素嘅，所以可以幫助你消滯同埋消化。 我一定揀木瓜食。 佢成日谂，佢搞到我谂啲嘢谂埋一边。 系冇错，即系马家姐系咁样。 马家姐， 你讲菠萝同木瓜，我拣木瓜有咩问题啊？ 冇问题，冇问题。即系菠萝中间有个窿嘛，系咪？ 冇咁激动，冇咁激动。你而家驮住六个喺个肚， 要食亲木瓜都要食两个嘅。 炖要 balance 啲系咪？ 又系嘅， 系咪先？ 系唔系讲一边重咗，塞咗一边嘅话好难行啊嘛？我明你意思， 系改 变咗。我哋講完咗，翻翻嚟先，翻翻嚟先。咁咧，所以如果呢排即係呢幾日中秋食到滯嗰啲朋友咧，除咗做以上頭先講嘅嘢咧，亦都可以咧飲啲酸梅湯啦。通常咧啲打邊爐火鍋，係 啊，一定有酸梅湯， 係咪啊？一定有啊，因為咧可以解油嚟 解滯。 係啊，入邊佢嗰啲酸梅咧，佢有啲成分係烏梅啦、山楂、陳皮咧，咁咧佢可以幫助你嘅腸道消化。咁山楂咧可以消油膩啊，同埋積滯啦。 所以可以用， 但系咧，譬如你喺出面饮嗰啲，通常都好甜噶嘛。 系啊， 但系你最好自己煲咯，自己煲咯，就加椰枣啊。 哇， 系啦，或者系啦，加椰枣又 咁开心， 天然嘅甜分。 我有嘢想问啊，因为永远咧饮呢啲酸梅汤咧都系冻饮嘅，我想问下有冇热嘅酸梅汤？ 诶，有，有时去有时打边炉你可以。normal 咯，即系唔使雪冻咯， 室温嘅湯，室温嘅燕梅汤，嘅酸梅汤系啦， 冇错， 系啦系啦，系，因为其实好多人都会讲噶嘛，可能你消滞，你会感觉上觉得就饮一啲热啲嘅嘢，里面嘅话你好似 舒服， 令到嗰啲油腻可以 即 系清啲， 系啊 系啊，我哋系咪好似有一集讲过咧？食完嘢咧唔好饮冻水，因为咧你譬如你平时有摊油喺度加啲冻水落去都即刻停咗啊嘛，咁如果你一路食嘢咧一路饮冻水咧。 你啲脂肪啲油咧就會積住喺個腸胃啊， 嗯， 所以咧你就難排出咧，所以就易肥啲咯，飲凍嘢。 哦，係 啊，你飲啲熱嘢、暖嘢咧，咁。你想想平時啲油，你煮嘢食啲油，你個鍋胎油啊，你都倒啲熱水落去都係解啲 油。你洗碗咪知咯， 係 洗碗你有時你講咩假啊？係 啦， 你就最好就揾嗰啲 熱水啊、鹽啊， 係啊，冇錯，一沖落去嘅話就真係乾淨曬。 我有時洗鍋咧，我開住個爐嚟洗嘅， 開住個熱水爐 啊，都係 即係個爐有 喺廚房係咁做咯。我聽你咁講過， 一路咁樣煲住咁樣。 你家姐係咁噶嘛？ 係啊 係 啊， 我記得。 係 啊， 好留意我啲嘢， 梗 係 啦， 碎碎。 Love you 啊嘛，馬家姐。 係啊，我哋三個姊妹嚟。 好姊妹， 好姊妹。嗱，今日你头先我介绍咗一个就系有呢个酸梅汤啦。简单啲嘅话，其实真系如果饮啲浓茶，有冇得唔得咧？ 饮啲浓茶，你要饮翻嗰啲咧，即系譬如保利啊、普利嗰啲咧，比较消滞嗰啲茶咯。但系咧，中医就唔建议成日饮浓茶嘅。 点解？ 因为对个身体都唔系咁好，同埋咧胃酸倒流嘅朋友千祈唔好饮啦。因为会刺激佢个胃，系啲胃酸分泌飙得仲多。 哦、 是所以適量咁樣飲咯。咁、譬如你飲普洱嗰啲，唔係話一定要濃到好似黑色咁樣先至可以消滯。 但基本上佢都係黑嘅， 係啦， 深啲咯，就係黃色或者係綠色 淺啲咯。唔好咁係咯，唔好咁濃咯。因為濃茶我哋有一集都講過，即係飲濃茶空肚都好唔健康，平時飲太多都唔好。咁所以煲翻啲天然啲啊，即係如果你控制到個普洱嘅濃度，咁就好啲咯，係咯，同埋要飽肚飲咯。 明白，飲茶都。醉嘅，又想灌醉我。 咁所以嘅就系话，即系其实如果系嘅，简单啲可以饮翻啲酸梅汤啦，即系有啲山楂啊、陈皮嗰啲嘢啦，同埋就饮啲浓茶。浓茶嘅话又不宜嘅，就 系 太浓。系 啦， 好啦。咁啊，一陣間嘅話翻嚟咧，我哋休息一陣啦。咁啊，就會同大家要講講嘅就係自制可以有一啲嘢嘅，真係有消滯嘅。咁樣就翻嚟咧，就可以同大家再介紹一啲好嘅嘢俾大家飲啊。 好。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今日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嘅话咧，仲有马家姐客串演出啦吓，大家好。好啦，今日讲到嘅就系话咧，中秋过后咧，大家咧就会饮醉同埋食滞啦。咁啊，食滞呢一家嘢咧，真系麻烦嘅。好啦，咁啊，即刻有冇啲乜嘢嘅汤水可以介绍俾我哋啊？ 有啊，你睇我个茶定我个汤先？ 茶先啦，简单啲。 系啊，好简单，超简单。材料咧就三样嘅啫。嗱，材料有洛神花啦，你可以四朵啦。平时喺药房啊。嗰啲就買到噶啦，洛神花有時有新鮮嘅，酸酸咪咪咁好正咯。 係啊， 係啊，間中有個季節係有新鮮嘅，同埋嗱，洛神花我哋用四朵，山楂五錢。系啦，之后少少蜜糖。如果你唔中意蜜糖，可以落啲椰枣。系啦， 我中意蜜糖。 你中意蜜糖吓？系啦，做法咧就系将山楂同洛神花咧洗干净啦。之后咧就咁用煲滚咗嘅水咧焗佢15至20分钟。系啦，咁咧摊冻一阵啦。譬如个水温60度，即系你觉得摸上手唔辣手、暖暖地嘅时候，就可以加蜜糖。因为如果蜜糖你热水加咧，会令到你便秘同埋 酸嘅。 系啦，系啦。咁咧，因为洛神花可以消脂，有活血化瘀、清积滞嘅功效啦。系啦，所以但系咧，孕妇就唔好饮啦。呢个洛神花 点解啊？ 洛神花同山楂同样都系有活血化瘀啊。 哦， 所以孕妇咧，陀 B B 嘅妈妈就唔适合饮啦。 咁我点啊？ 唉，咁啊， 佢仲 介绍个汤水俾你啦， 饮第啲啦，真唔好意思。 哎呀， 其实一介绍你就唔啱， 你都算衰啦，咁样害我。 好啦，我哋介绍埋个汤水俾马家姐啊， 因为饮得啦啩呢个， 驮住六个咧就 唔系啦，小心啲 啦。咁咧，我哋呢个汤水都好简单嘅，咁材料就有鸡内金。知唔知咩嚟？ 鸡内金 嗱，鸡内金咧就系咧你嘅嗰啲鸡咧入边有个内脏，好似肝定唔知肾咧，佢入出边嗰块衣啊，之后晒干咗。系啊，鸡内金咧 喺边度买啊？ 对男士系特别好嘅，喺中药材铺有。 中药材铺， 因为对男士肾石啊、膀胱咧都好好啊，所以鸡内金三钱，都系用山楂五钱。诶 ，sorry， 又唔啱你饮啦，有山楂。 唔紧要， 下次煲个第二啲啊， 飞山楂咯， 唔系啦，你食啲新菌算啦。之后山楂五钱，山薏米一两，蜜枣或者无花果啦，三粒到啦，猪展或者瘦肉啦，半斤到啦。咁个做法咧就系洗干净晒头先啲材料啦，同埋猪展或者瘦肉飞碎啦，之后加10碗水，大约2公升到咯。咁就煲3个钟，但系最尾先好放肉啊，个1个钟。 知道 系啦，因为成日都提大家啦， 飘零 现又走出嚟啦。咁佢嘅功效有健脾利水啦，呢个汤水有消脂除痢嘅功效嘅。 好 喎，冇错， 大人 你生咗先饮，系啊，大人细路都饮， 大人细路都饮噶， 孕妇就要问个 医师 系啦， 知道 有山楂， 所有都系咁啊， 所有体质都唔同， 哦，呢个好简单啫， 系啊，好简单咯， 系咪系你制嘅时候你先至食啦？ 诶，唔系平时你都可以， 平时都可以饮嘅， 系啦，呢茶， 但系你饮埋呢个汤饮三碗会唔会又滞啲咧？ 叫你喝三碗啫， 咁就真的好滞， 系 最惊就系湿滞， 混滞啊， 就混滞啦。好啦，咁今日要多谢晒 Yoyo 啦，同我哋介绍咗嘅就系啲消滞嘅汤水啦，大家不妨咧就可以咧煲嚟饮下咯，好冇？好啦，咁啊到下个礼拜嘅同一时间，我先再见你咯噃。 好啦， 点样都好嘅话，都祝你生日快乐 ，thank you， 咁靓，青春常驻 ，thank you， 开 party 啊，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4: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本港而家每星期有7至8万宗嘅确诊，基本上所有嘅污水样本都含有新冠病毒，污水检测已经起唔到原先作用，加上政府容许确诊者家居检疫。如果再推行大厦强制检测，政策上有矛盾，建议取消有关的安排。他又说，政府一刀切将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第二和第三针疫苗之间的宽限期，由原本的6个月缩短至5个月，并未能精准针对60岁或以上长者接种率低的问题。认为当局可以考虑将60岁或以上高风险人士的宽限期取消。

片段人间，小心提子。 Hello， hello， hello， 请问阿陈生喺咩度啊 ？Hello， can you speak 广东话 ？Hello， 广东话，哎，当然广东话啦。 哦、oh, ，sorry， 请问陈生喺咪度？ 哦、oh, ，打错啦，我姓李噶 ，Mr. Lee。 哦，李生你好、哎、，Mr. Lee，how are you？ 啊，你张黄河姓陈同姓李差唔多啫。诶、哎，其实咧， oh. 我系揾你噶 ，I'm finding you 啊。 揾我？你识我咩 ？You know me？ 要 Mr. Lee 嘛，李生嘛， 系、哦，你知道我姓乜啊？原来你真系识我嘅 ，sorry， 梗系啦，白撞 white crash 呢啲嘢我哋唔做。 咁你快 me for what？ 系，我想问你依家系咪 home alone 啊？一个人喺屋企？ 哦，等我睇下先啊，望晕晒，咦系啊，我一个人咋？ 咁你有冇觉得奄奄闷闷，有多少孤单 lonely 咧？ 少少啦。 咁、你一定要听我讲啦。 诶，讲乜嘢啊？ 系咁嘅，我系 romantic 好、哦、姻缘对对碰配偶介绍所嘅老板，个个叫我 Robert，、我系全公司最大嘅，所以佢哋咧都叫我大罗噶。 哦，原来系咁，大罗仔，你揾我咩事啊？ 啊，李先生，你清楚听住咯噃。 嗯 ，loneliness 啊，孤单，佢嘅杀伤力咧比癌症更加厉害。 哦， 死于癌症嘅人咧，数目一定少过被孤单杀死嘅人。 好得人惊啊，大罗仔。 是啊，所以容许我为你介绍我哋嘅服务，介绍一个苏眉，唔系食嗰啲鱼啊，系、哦、一个灵魂伴侣苏眉俾你。 苏眉，嗯 ，OK，good， 系啦，唔好犹豫啦，我哋嘅服务咧，嘉玲一咁好嘅，总言之，不成功不收费。 不过 咩咧？ 我有啲怕丑啊，你即系咁，可唔可以咧揾一条啊？唔系揾个女职员同我讲啊？ 哦，咁啊，梗系可以啦！你等一阵吓， 哦，好紧张。 Hello， 我系女职员。 吓，你我认唔到你把声啊，大罗仔，又系你，有冇搞错啊？ 其实系咁嘅，一方面咧，我系姓女嘅，我又系呢间公司嘅职员，所以你叫我女职员咧，系非常之合理噶。另一方面咧，我公司得我一个，所以无论男女职员，其实都系我嚟噶。 哇，你把声真系几甜喎、啊！喂。话是话，你头先又话你系全公司最大嘅， 我系全公司唯一一个职员，咁梗系我最大啦，咩都系我最大噶啦，我冇呃你、啊，李生你放心啦，我非常之有经验噶、哦，总之咧，经我撮合嘅男男女女咧，坐满成个政府大局长咁多个，讲啦，你究竟有咩需要啊？ 是但啦，我想 你想乜嘢啫？ 我想识仔。 你话大声啲，我听唔清楚、 啊。我话我想识仔啊， 啊仔啊，呢、啊這个世界吓，呢、啊這个时代吓，呢、啊這个世代有爱无虑嘅男仔女仔，听亲鸭仔都 OK 嘅。 咁你系咪好介绍啊，大佬仔？ 有，啱好有个相跟嚟，你同唔同佢倾啊？唔使怕丑、啊，我系冇罪噶嘛，打下你嘅心扉。 哦，我打啦，好啦，来吧。 咁你等一等啊。 咁耐嘢，咩事啊？喂 ，hello， 喂 ，hello， 我个名叫做天空，一片雨云，好高兴认识你哦。 又系你，大佬仔，你唔好扮声啦，我记得你噶。 系咁噶，我虽然喺呢间公司做，不过其实咧，我都想识翻一啲知己良朋，所以我都有登记噶。你唔介意大家做个朋友嘛？我唱歌好好听噶，仲识点整翻几尾噶。 混吉。 喂，唔好啊，俾多八字你，喂。 哇，呢间餐厅真系，够晒气氛啊！望过去全部一 pair pair， 唔怪得今日约嗰个女网友咧，系都喺呢度见面啦、啊。啊，我睇翻嗰啲相真系。我识个最迷人、最有气质、最有文采、最有身材，这个女人，哇，真系口水都流埋。今日真系第一次见面，好鬼紧张。啊， 系系、啊，我哋约定嘅我五号咧喺台面摆一本莎士比亚嘅小说，佢真系识得睇书，拣啲咁鬼有艺、咁有文采嘅书。啊，等我攞翻本书出嚟。哎， 系、啊、唔好意思，哎、我迟咗。 啊喂，太太，你唔好坐落嚟啦，我约咗人啦、啊，呢、這个位有人噶、啊。 我知，你咪约咗我啦。 我约咗你。 系啊。 你就系我嗰、那个喺网上认识。花名叫大学校花的网友， 系冇错， 大学校花， 大学校花，大学校花就是我啦。 你和我看嗰张相完全不同嘅。 咩啊？差不多啫。 差不多是啊，都是一个女人啊嘛，个样差咁远嘅，又话大学校花，睇落似大学校工多啲。 咩啊？社会大学校花。你睇人唔好净系睇个样子啊！我啊个内心啊靓过个样好多噶，叫嘢食、啊、叫嘢食啊！我肚饿啊！ 把声咁尖， 系啊 ，Peter 嗱，我咧就要两客牛扒餐嘅，两只龙虾，两客 OK， Caesar salad， 仲有两客法国蜗牛，有次最靓啊！香槟，快！ 喂，阿校花，喂校公啊，你。 吓， 你未食过未食过嘢啊？你咁肚饿，你食咁多嘢，叫咁多做乜嘢啊？ 嗱嗱嗱嗱嗱，说话就唔系咁讲嘅。人嚟到呢个世界嘅话，你尽情享受 ，enjoy 系咪？你话啱唔啱先？将每一日都当系自己最后一日嚟活下。 你咁样食法真系好快去到最后一日啊！话你知。 我大家嚟试过你啊！你唔可以咁样讲嘢噶。话时话，今日我生日。 吓？ 哼，系咪好开心咧？同我一齐庆祝生日。 吓？ 我见你啊，咁好人噶咋？俾个机会你噶。一阵间我食完嘢嘅话咧，我仲有飞甩鸡毛嗰度啊吓，你送个袋俾我。 去飞甩鸡毛送个袋？ 唔中意啊？哦，咁我哋去巴达啦，好唔好啊？我睇中咗条裙啊，两万几啫嘛，抵到烂。 系，好抵，好抵。 你都话抵咧？ 我系话。抵你有今日啊！ 我唔知道你讲乜喎。 我其实是一个英勇嘅警探嚟噶，收到好多投诉，话有人呃饮、呃食、呃礼物，仲诶扮自己嘅大学校花、扮精友，我专登引你出嚟噶。 唔、好意思，你俾个机会都得啩？ 俾个机会你，边个俾个机会嗰啲俾人呃嗰啲啊？你跟我翻去啦，大学校花，提子提子，小心骗子啊！ 小爷，乜嘢系天才？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风骚快活人同佢讲声就系提防骗子啦。咁啊喺我屋企咧，即系最接近嘅一次咧，就系我妈咪啦。就系你记唔记得有一排咧，仲兴嗰啲咩诶？ 阿妈 阿妈，我阿妈嗰啲咁样，咁我即系通常咧，啲老人家第一句，你阿鸡啊咁样，系啊系啊，佢即刻系啦，咁跟住佢就会乘虚入咧，就话系啊系啊，咁即系嗰啲咁样啦。咁嗰次好彩，佢收尾我妈咪都收线之后，即刻打俾我哥哥，由我哥搵我问我有冇事咯。咁啊呢个系我试过即系防止骗子嘅一个最近嘅遭遇啦。咁佢最近咧就。不止一次收到一啲嗱，我其實我唔知呢個係咪算騙子嚟嘅，因為我都冇再同佢跟進啦。就話喂，介紹信工俾你啊，我有好多唔同嘅咩 full time、part time 即係出糧諸如此類嗰啲 send 俾我，但我通常都 肯定 冇理佢 嘅啦。騙子嚟嘅啦， 我都有收過啊。 係啊， 係啊， 叫你做乜嘢啊？ 佢冇講話俾你聽係咩工種，總之佢就係話你係家庭主婦又得，咩又得，咁啊總之佢就係不求有任何嘅學歷嘅，咁啊就做啲咩嘢都有嘅，就總之叫我聯絡佢咯。 係啊， 肯定係啦。 系啦，系啊， 佢完全唔知你系边个，你又唔知佢系边个，总之就系 乱咁乱咁。 所以大家真系千祈唔好信啊！即系呢个街咧冇咁大只蛤乸周街跳。 我同意啊，我同意啊。通常呢啲咧，我记得佢哋教过人哋啊，有啲咩咧就唔使学历啦，咩好快出粮啦，同埋个薪水多数咧就系比你 expect 佢多好多嘅。 系啊，起码100,000啊，有100,000嘅工，我真系即刻 book 到去啊。不过。我有自知之明， 90,000就应该差唔多啦，100,000应该未到嘅。我 佢边有啊？拍马佢都冇啦。 你唔好碌单一 point 啲啊！ 我冇，我暂时碌单 point you 啫，系咪？迟啲唔敢讲，系咪？ 我一定追上去嘅，点啊？ 大家一齐努力啦， 系 嘅。 系啦， 我最近就会收到有好多，我觉得系好困扰嘅，但系就应该都系唔系呃我呢啲嚟噶啦，就会系你好，我系思思。有冇睇到呢啲？ 我有有有 啊！就係如果你入嚟睇下嘅話咧，包保你滿意。係 啊， 我又係嗰啲 網購嗰啲 料啊， 唔係裸料，裸 料啊， 裸 料啊， 裸 料 嚟啊，係。但係當然我唔係撳入去睇啦，我就會睇一睇咯。咁佢就話，總之你撳入嚟嘅話咧，我同你做個朋友。如果係嘅話咧，你睇我啲相嘅話，包保你滿意。 哦， 咁我第一時間就梗係 delete 佢啦。跟住我仲要係舉報佢啲嘛，話佢嗰只就垃圾。 千祈唔好去睇，因為我最近即係同個 會中毒噶嘛。 當差嗰啲朋友咧傾過偈，佢話咧嗰啲特別係裸聊嗰啲咧，佢話起初咧個女仔真係有機會俾你睇嘅，即係睇少少啦。 睇相啊？ 唔係，佢真係有啲視頻嘅，係 啊。 係 啊。 咁佢話佢遇嗰啲 case 咧，就係呢啲聽翻嚟啊，就有啲男仔咧懶性咁樣樣錄低佢先。 嗯。 咁啊諗住啊，我有渣拿喺度啦，我唔驚你啦。咁啊傾下傾下，開始叫個男仔咁樣做啦。咁但係咧，最後當然係牽涉到錢啦。所以咧，你唔好諗住哇，你錄低個女仔喎，嗰啲女仔咧假噶。 嗯， 系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小心。 你意思系啲女仔系假嘅，即系个 account 系假噶？ 系啊，即系就算你录咗佢都冇用嘅，唔系嗰个人嚟， 唔系佢嚟嘅， 系啊，你冇用嘅，你录咗佢，系啊，咁咯，大家小心小心。 当然更加惊就系你入咗去之后，可能有咩木马程式啊，又唔知咩嗰啲咁样，一串乱咁样用晒你啲资料啊，攞晒你啲嘢咁。 所以啊，大佬，你嗰啲片咧洗晒佢啦，唔好再睇啦。 你俾我个，我冇睇过。 我俾你嘅。 系啊，我冇睇过啦。 你 真系我。 嚟 嘅 喎， 系啊，你话储咗几廿年，哎呀， 我真藏俾咗你，咁 你 send 个 group chat 啊， 哎呀， 系，我都想话下你啊，真系傻仔嚟啊， 蚀底， 听朝十点风骚快活人，再见大家， 拜拜。 沉迷自闭梦系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脑，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